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五家上市场人士仍然是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2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7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9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在墨西哥湾的热带风暴艾萨克增强为一级飓风，目前距离墨西西比河口东南偏南约120公里，继续向西北移动，吹向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将会威胁七年前受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的新奥尔良。当局预计艾萨克的环流仍然会影响着墨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估计会带来多达500毫米的雨量，风暴亦都会令到海浪升高，出现 3.6 米的风暴潮，劝喻这三个州的低洼地区居民疏散。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艾萨克会引发严重的水浸，呼吁墨西哥湾沿岸民众要听从当局的疏散指示。台风布拉曼吹袭朝鲜半岛，为南韩带来狂风暴雨，至今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南韩当局说多处地方有树木和街灯倒冧，广播牌亦都飞脱，电缆被吹断，引致交通混乱，全国有接近176万户停电。另外布拉曼对农业和渔业亦都造成严重的影响。总统李明博警告布拉曼影响的范围广泛，即使脱离风暴中心仍然有可能受灾，有关部门在台风完全离开之前都不可以松懈。布拉曼在埃曼离开南韩，北上进入北韩。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除了两江道和咸镜北道之外，布拉曼几乎是直卷北韩的全境，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咸镜南道和江源道刮起大风，亦都落大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炎热和部分地区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缘亦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咁喺咁多民族里面咧，中国人咧，父母对仔女嗰种付出或者嗰种牺牲咧，系真系几重嘅呢、這个，即系比其他嘅民族重好多嘅。其他民族咧，可能佢哋觉得佢大早会飞噶啦，就所以魔咧，其他民族有时训练啲细路仔咧系早啲独立嘅。有一个欧洲家私都系嘅，佢卖家私咧就哇，啲仔女都18岁搬出去咧，两公婆喺度狂欢啊，好嘢，终于搬出去啦， 终于有翻自己间房，有翻自己空间， 时间啦吓，即系佢哋会觉得细路仔独立会俾佢哋，但系中国人就好少。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硬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执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再买啲啊，都 OK 喎。 主持人埋身评论，踢爆妖言惑众，辩证道理真相，捍卫良知，守护公义。大家想知道新闻时事，想发表意见，要乜台都假嘅。最紧要呢个言论自由平台。 埋位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8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十级自由风。还你于民， 再买啲，一定拉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点30分，早晨。买乜好呢大班 啊？买乜好啊？好多嘢买咩而家你啊？ 买楼咧就千祈唔好卖啦。 系 楼冇卖。 唉，你睇到而家呢居屋，即系大家对梁振英上场咧系有个迷思嘅，亦都系一个期望嚟嘅。呢个亦都系梁振英喺竞选或者竞选前嘅两年，不停咧喺明报写嗰啲千字文。全部都是讲房屋政策的，全部都认为房屋供应不够，又呢违反了行政会议他作为召集人那个集体负责制的身份和责任啊，不停在这里讲呢要提供呢多些供应啊，平衡那个房屋的需求，咁打击楼价。咁因为咁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咁嘅呀，咁当然再加上啊！呢、這个唐英年，第一自己唔争气，第二俾人抹黑，啊，第三咪处理得唔好。咁啊，梁振英咧就民意高企，啊，就同啊初初同啊唐英年个民意咧就倒转啊逆转啊。嗱，如果大家记得嘅，即系历史咧就永远有个记录喺度嘅。最初啊，呢、這个大家两个出嚟话选嘅时候咧。唐英年是领先的嘛。 是个个都担心他连那个是第一个回入他都可能不够票的嘛。 话呢不给他入閘添。收尾呢就给他因为打民生牌啊，他说他自己落了百几次区。嗱、啊、呢样嘢选民是受的，即是市民，当然我哋不是选民啦、 嗯。 我讲嗰啲就是嗰啲左右民意的市民是受他呢啲嘢的。咁大家对他真係有期望，我期望就係打击楼价嘛。大家上咗场今日100几多日啦、 啊。啊 我都费事數添啦，总之係3个月都未夠。 整个钟喺度先可以熟悉到呢啲㗎。 三唔係而家要整个倒數钟真係。倒數几时落台呀、 啊。 而家楼价即楼价贵过去上场前啦，而家居屋啊都炒到9000几蚊尺。 拍得少你个太古城就当年个价钱啦。 就你去到成10000蚊㗎啦。 而家嗰啲单位啲出租单位都好极㗎。 连一楼房 啊 一楼房单位 啊 即係经营非即係呢啲黄色事业嘅单位呢、 嗯、 都炒到7000几蚊尺。 嗯、 喂 咁你梁振英，你究竟你系 最好笑嘅大班就系连嗰啲系嗰啲空宅，曾经发生过啲唔啊， 而家照抢啊， 照抢啊， 去到有啲盲目，呢、這个盲目就系因为大家期望咧系呢个系新翻啲上场，好快咧系有啲系房屋政策出嚟，但系发觉等极都冇吓，咁啊睇见咧呢度系炒啊炒咧，大家心里面真系有少少啦，即系恐慌性嘅一个嘅抢购啦，同埋啲业主又心红啊，个个咧又封盘又叫个价钱咧。一炒就炒上去啦，所以变咗而家嗰个实际情况咧，即系你留个咁高期，你再唔出招，或者出咩招咧？吓、啊，出招冇效咧，嗱、啊，咁你而家就系一个好大嘅考验问题，即系当然嗱， 喂，而家冇招啊，出咩招啊？ 冇招出， 隔招而家就有， 冇招出啦， 唔系冇招，而家继续抢贵嗰啲楼啊！嗱、啊，佢、啊、最败笔一样嘢，佢作为一个房屋专家，即系如果咁讲话写房屋政策嘅，啊，佢写咗。几多篇文喺明报写足两年，喂，佢如果用文字嚟计，佢系专家嚟。 冇错， 喂，佢上咗场之后，完全冇打击楼价嘅措施出嚟，就倒翻转头咧就火上加油。嗱，今日听到又有啲小道消息，唔系小道消息嘅，有人喺日本买咗嗰啲 capsule 翻嚟啊，即系嗰啲叫棺材房翻嚟， 系， 即系嗰啲太空厂翻嚟。啊，本来就谂住做旅馆嘅，后屘知道咧就过唔到骨，咁而家咧就话做青年旅社，就俾啲学租借俾啲学生住，我唔知咩叫租借，啊，即系走法律啦，唔使讲啦，你咁收几钱咧？一个月啊，3000蚊一个月啊，一个400几尺嘅单位摆几廿个入去啊，收10几万租一个月啊，啊，喂，你而家系完全冇配套嘅，譬如我哋啲大学咁，嗱，我就支持，你都知道我对教育都好关心。我支持香港的大学收多啲国际学生， 嗯， 即系国际学生就包括外地学生，而家包括内地嘅学生， 嗯， 但我哋啲大学当然收唔到国际学生，收唔到咁多啦，除咗 exchange 嗰啲啦，即系交换生，唔使讲啦。 香港唔系咁大吸引力， 真真正正收吸引到内地学生，嗱呢、這个我都支持噶，因为一间大学咧，你一定要俾啲学生有机会喺佢。嗰四年嘅校园生活里面咧，接触多啲唔同嘅文化，嗱、這、呢个我绝对支持嘅。但你又冇配套，而家冇宿舍，冇宿舍俾人啲大陆学生住啊。咁啊，跟住咧，而家就咧就要将本地学生嗰个住宿权咧就剥夺咗。嗱，一间好嘅大学咧喺美国啊嚟讲咧，点样叫一间大学咧？大学第一年咧，一定要保证提供到宿位俾啲新生嘅，因为大学其中一种教育咧，就等佢哋可以过一啲咧校园生活啊嘛。但可讲啲大学从来都做唔到嘅，已经 生活系一个大学生系 好重要呢、這个， 其中好重要。你见到一种群体关系、社交关系吓，各方面好重要 吓。出嚟做嘢，点解人拣大学咁紧要？就拣个 networking 啊嘛，所谓即系将来人际嘅网络。 网络 而家呢个网络喺边度建立咧？除咗课室建立嘅机会系好少嘅，因为大家去 lecture 咧， 唔系而家好大班嘅而家 系啊。 而家尤其是咧，就算喺美国都讲啊，你如果你去啲州立大学咧，几百人一齐上堂嘅，你唯一建立嗰个人际关系就喺宿舍里边， 嗯，仲有一齐搞运动 啊 啊！啲学会啊，啲兴趣小组啊， 美国就搞嗰啲 fraternity 级啦。嗱，但系问题就话你完全香港冇配套，咁你就走去收啲内地学生，你对佢都有个责任噶嘛？嗱，呢样嘢点解要讲咧？就反映一样嘢，就等于自由行一样。嗱，过去咧，梁振英之前嘅嗱回归咁多年。啊！等董建华、曾荫权有自由行以嚟，一直以嚟咧，同大陆系有商有量嘅。每一次话边啲城市、内地嘅城市，啊，都系个审批权唔喺我哋嗰度，啊，因为我哋需要，因为我哋嗰时经济唔好啊，喺沙士之后啊，跟住金融风暴啊，我哋需要内地注资入嚟噶嘛，所以注资咪 消费。 除咗呢个 SIPA 之外咧，就系自由行咁啊，其中一样嘢。啊！就大旺香港 经济，自由行当年系董建华救港措施， 系啊，咁所以一路咧有商有量嘅，反而倒翻转，我哋要求内地咧啲城市快啲开放自由行啦。曾经试过时期系咁噶啦，大家记住啊，唔好而今时今日咧，人哋嚟到咧就话蝗虫啊， 前几年系当系送礼之一噶嘛， 仲要唔系啊？我哋有不停啊，有试过一个时期话，喂，唔该，尽快开放多啲主要城市啦咁。 在呢方面咧 ，Donald 佢再任嘅时候真系几努力噶，都 一直以嚟咧系有商有量，起码审批权喺国内，由国内决定边个城市放啲咩人入嚟，放几多人入嚟做自由行。 冇问题的。 嗯， 但是今时今日梁振英做了反而倒返转头一个地下党员做了特首之后呢完全冇晒嗰种压力㗎。而家内地呢係完全唔尊重我哋㗎啦。你就反映咗一样嘢呢，梁振英呢其实就係因为佢靠中央上位。而佢呢个上位唔係阴点嗰种上位，唔係董建华唔係唐英年嗰啲由中央阴点去。佢自己打争入去，最终就得到中联办同埋香港土共嘅支持，中央先至接受，再加上个民意支持佢，咁变咗其实咧，原来佢系冇料到嘅。嗱，你而家睇到点解系冇料到咧？佢而家露咗底噶啦。嗱，佢做咗特首之后，熬晒底噶啦。第一，佢自己个人冇诚信；第二，佢冇班底。嗱，最好笑嘅班底系咩咧？原来佢之前争住打争入闸嗰阵时咧。佢同中聯辦又好，同中央又好交代係咩呢？佢話佢係有班底嘅，有個好好嘅班底嘅，啊，仲好似話有名單添嘅。 呢個管治班子好緊要㗎， 哦，即係連阿爺都呃埋，嗰張名單留嘅。 可能名單可能部分嘅啫，可能佢提過一兩個名啊，諸如此類。但係咧，當時嗱，我又聽到就係話，咁佢話咁你公布啲名單啦，咁咪話俾人聽你有咩班底咯？係唔得嘅，呢個時候唔方便嘅，因為你要選咗出嚟咧。啊！你先至可以曝光嘅，有啲人原来选完出嚟咧，屁都冇过。佢讲嗰啲咩班底，全部系九流嘅大佬。而家你睇到佢呢班咁嘅，由行会开始，去到呢、這个啊嗰啲局长问责，而家到而家副局长仲未见到有噶，除咗做开嗰啲留低咗嗰个几件之外咧，系完全咧系冇班底。 有而家咪翻阉啦。 都系冇，都唔够人 啊！邱成武打麻烟噶嘛， 打麻雀都而家都未公布， 你一定有啲个班底，有睇就系即系天残地。 好啦，呢个第一咧，个人冇诚信；第二冇班底；第三办事冇能力。而家你知唔知成个政府系一个人撑住噶？就吹水我呢、這个特区政府今日可以冇梁振英，但呢个特区政府今日不可以冇吹水我，呢个好不幸噶。而家吹水我咧，拿晒所有政策上身。本来房屋政策咧就归财政司司长嘅，而家佢都揽埋上身。啊，你睇到啦，今日又出嚟讲福利啊，乜嘢都喂。总之今日呢个特区咧，其实而家摄政王咧就系、是、啊，呢个垂帘听政又好，摄政又好，就系、是、吹水我。 喂，都可以话系夺权一个喎。 好啦，跟住去到呢个问题， 你反映出其他人嘅不济 嘅。再露底啦，原来佢中央冇路嘅。嗱，所以人哋中央咧，而家地方政府咧。根本睬你嘥气，所以而家深圳政府咪话，我而家放400万，嗰啲民工入嚟俾你叹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十二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嘅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顾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的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的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哇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过去呢一自由行嘅城市嘅数目呢喺比较长时间以嚟呢都冇增加，正正系呢个原因。 特区政府咧会系关注香港各区，尤其系咧内地旅客比较多去参观或者光顾嘅地区嗰个设施嘅问题嘅。我哋一方面咧会控制嗰个入境嘅人数，同时咧我哋会系增加当地各种嘅服务设施。 废话连篇，不知所谓。好简单嘅，以前咧曾荫权做特首，老懵懂做特首，同大陆系有倾有讲，大家倾好啦。第一，我哋试过我哋当衰嗰阵时，其实自由行系我哋系其中一种 救过我哋 救港措施嚟嘅。跟住咧，亦都不停咧曾经试过咧，我哋要求内地咧开放多啲城市，放多啲自由行落嚟嘅。但我就系讲过，一直有倾有讲，到到今日，人哋都睇你梁振英不在眼内。我深圳就是话俾你听，我而家放多400万佢哋嗰啲民工同埋啲学生落嚟啊！乜嘢？因为深圳本身系一个流动，而家其实所有大陆啲大城 市 噶 啦， 都系全部流动人口噶。 深圳 真系嘅，有户籍嘅人啊，系得300-400万嘅啫。其实真系深圳人咧，系得几十万嘅啫。啊，咁冇户籍嘅人咧就有成800万流动人口，咁有黑工有嘢，咁即系有你话冇户籍嘅人里边咧都有分等级嘅，有啲有证嘅可能，啊，我唔系好熟大陆啲嘢啦，咁因为咁佢而家放多400万落嚟，嗱，呢400万人咧就唔系过去嗰啲，嗱，过去嗰啲自由行都系良莠不齐嘅，如果大家讲，即系唔好针对呢400万人。即系唔好话，因为佢系唔系深圳嘅有户籍嘅人咧，就等于佢系劣质嘅深圳人，系冇分别嘅。不过咧，大部分呢400万人咧，系老实讲喺大陆有钱使得鬼推磨。如果有钱嘅，乜嘢户籍都攞到啦，大陆啊做老板嗰啲，咁梗系打工仔噶啦。咁当然打工仔都有高级打工仔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班人同以前自由行嘅人嘅个需求系有唔同的。嗱，好似话酒店咁，我听见个酒店联会个李汉成一出嚟讲嘢，我就好头痛嘅。我唔知点解我对啲人系非常之反感嘅。佢话我哋而家呢只酒店入住率系80%嘅啫，啊，即系我哋应付到呢啲自由行嘅。喂，大佬啊，林毓华，好多喺加拿大、美国嚟，我哋啲朋友啊，都俾唔起香港啲酒店嗰啲钱嘅，都要打电话搵我问下有冇边啲房系100蚊加纸或者美金留下。我都难帮佢揾啊！我识人都难帮佢揾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喂，呢啲人系俾唔起嗰啲住你嗰啲李汉成，你代表嗰啲酒店业嗰啲房噶。而家香港啲房啊，你如果中环啊或者市区啊嗰啲啊，拿埋几千蚊一晚嘅大佬，你唔好开玩笑啦！唉， 住一个礼拜系几万蚊， 住有一个问题。嗱，香港人已经住劏房啦。啊！而家可能就住嗰啲棺材房啦，住嗰啲 capsule。 你迟啲都系咁噶啦，个人空间越嚟越缩小噶啦，系啦。 好啦，第二，佢可能真系瞓公园啊，瞓酒，瞓机场 露营啊，而家兴啊， 露营啊，走去嗰个咩咯，阴澳嗰度露营咯。 诶，背过嗰度啊。 再唔啱啊，参加埋最好不而家最衰汇丰银行 占 领占 领 中 环 啦。如果咪又走， 未仲啊，仲未走啊，仲喺度。 呢啲唔系话净系大陆客系咁嘅，美国啊，或我哋香港人都有啊，孭住个背囊去欧洲。都系咁样噶，嗱，所以唔可以歧视啲人。但系啲人嘅需求系唔同嘅，佢未必去呢个广东度排队入去买名牌。 嗱，我记得我第一年去英国嘅时候，我咧住嗰啲叫 B&B 啫嘛，就系有早餐食，同埋系有个房瞓，但系你系自己系唔喺套房嚟嘅。咁你嗰个洗手间系要上半层嘅，大家系公用嘅吓。咁嗰啲咪嗰啲要廉价嘅一个住房啊嘛吓。 嗱，你佢哋嘅需求系唔同嘅，佢有好多需求系完全唔同。而家自由行唔到啦，而家啲自由行咧，因为自由行咧，就刺激咗香港嗰个购物嗰个 零售嗰度系 强 咗嘅，一定系 吓。咁啊，炒高晒啲铺啦，全部俾做名牌啦。咁你本身譬如话做啲本土生意嘅，冇游客需求嘅嗰啲店铺，咪一路搬咯。咁越搬就越远啦，但问题而家又嚟咗一班人咧，佢唔系高消费嗰啲人咧，佢又对嗰啲平民化嘅消费有需求噶咯，咁又会将呢啲店铺嘅租金扯高噶，嗱，甚至乎以前都有啦，你话有啲越南人啊，特登或者大陆都有啦，偷渡嚟香港，跟住特登走去犯法自首啊， 哎呀，或者走去偷嘢等等，博佢坐监。 博食皇家饭啦， 唔系啊，博食皇家饭一样嘢咧，就话因为坐监原来人工好高噶，即系比较。 佢有病可以医到你， 但系仲有 医病。 嗱，咁啊对公立医院嘅需求又造成压力喎。佢唔通我哋有病嗱，我哋香港医院最好噶，唔通有一个自由行嘅人，佢有急症有病，佢去到呢个公家医院急症室。而家急症室请六七个钟噶，而家要 系啊，要排噶。 嗱，唔通你话我因为你冇证，你系唔系香港人，我唔医你啊？香港人做唔到， 一定会救 嘅，都唔啱噶。嗱，对好多嘢都有需求嘅，跟住就佢嚟香港，如果佢嗱佢哋玩咁冇所谓啦，咁香港好多地方，但一定系低消费啦，即系香港其实消费好贵嘅，好多香港人好多都话喺欧美嚟嘅人都负担唔起嚟香港玩。咁佢哋梗係去抢一啲低消费嘅服务㗎啦。嗱咁另外如果醒啲嘅就走下水货添。咁佢就唔会走入去名牌店嘛。每个手袋每个款买晒每个色要一个。佢唔会话所有皮带都要晒所有啲 polo 每个色买一件所有啲 cashman 每个色买一件佢唔会咁㗎嘛。佢咪走去炒第啲嘢都炒嗰啲。 奶粉尿片㗎啫。 几千蚊出返嚟。你知你梁振英，你而家初就口硬，早两日仲，唉，而家唔系啊，我哋搞掂噶啦，而家佢倒咗口风啦，初佢就话咧，唉、哎，希望讲下数，唔好放啲人嚟啦，而家转口风啦，佢知道自己冇料啊，冇牙力，吹水一个，佢而家就话咧，唉、哎，得噶啦，我哋有办法嚟噶啦，我哋有配套，你配咩套啫？ 咁你咪搞到呢系入境处嘅前线嘅人员工作压力好大。 佢讲个配套仍然执着，仲讲紧啲咩旅游景点嗰啲公共设施，但系个 配套 咧系整 系整体嘅，个由住宿仲有交通。嗱，我就少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我要认啊，即系如果我而家选立法会咧，如果人哋问我呢啲嘢咧，我死紧。 问你巴士几钱，你唔 我就唔使惊嘅。不过咧，我哋蠢又唔识搭啫嘛。做立法会员。而家就卖飞佬咩？收飞嘅咩？最紧要啲市民夹唔夹巴士坐？ 啊， 几多钱唔紧要，最紧平。我净系知啦， 喺港岛真系坐巴士系好好噶。 你问我一样 坐地铁， 如果我系候选人啊，就而家好贵 啊， 负担唔起，唔使讲几多钱。嗱，而家好似系好逼车。 地嘅港铁好逼啊，系港铁。 咁你谂下，再嚟多400万人流动人口，喂，点搞啊？香港， 即系个配套唔系想就咁简单，系整个 社会。即系你梁振英，即系你已经撞咗板嘅，你已经知噶啦。 佢又话讲控制人流啦，企度系你控制唔到嘅，你点样控制到人嚟咧？吓，啲其实系完全香港系冇任何嘢做得到嘅，即系 佢大言不惭，系咯，呢口系大言不惭。呢个人咧，真系已经系令到香港人。是不单止是失望是愤怒。你看他一上场未上场的时候搞到要人家曾蔭權都未曾彭美拉伤的。他已经走出来说了所有私家医院不准收 商 费所有商费的人生小孩没出世子现在就跪低了。释法呢我哋唔应该寻求释法嘅不得已嘅事。佢而家知道咗辦。 高医生咪同佢讲样嘢。 佢而家做咗特首之后就知道原来做特首唔系大晒嘅。原来做特首唔系得口把口噏噶。你要去做嘢嘅香港讲法治讲程序嘅。但佢又破坏晒香港啲程序嘅。嗱咁你而家仲有佢其中一样破坏香港所有程序呢就係啲官员呢而家终于知道点解咧，佢哋去北京咧系唔公布嘅，初尽量隐瞒嘅。由教育局长开始，就跟住去到警务处长，但系而家俾人踢爆咗之后，就逐个公布啦。原来逐个局长而家要个个上去 照费， 照费同埋攞锦囊噶，即系意思就话嗱，你上到去，我谂就好简单，闩埋门，我就唔知边个揾你翻嚟嘅。嗱，唔该你做好你份工。你就唔使理梁振英㗎啦以后你做好你份工可能呢你以后听下吹水我讲得㗎啦。喂你唔知㗎喎、啊。我知道你系梁振英嘅人我知道你系梁粉我知道你系亲信去揽你嘅但系唔系。而家话俾你个老细呢就系吹水我。一啲都唔出奇㗎。逐个想训话而家， 所以可以睇到系咪跟住嗰啲司局长排队上去，大家可以睇到应验到大班坐个推测系咪啱啦？嗱，呢个就系高医生翻嚟啦，下一个系边个啦？吓， 逐个去噶啦， 逐个去就睇到噶啦。 而家就尴尬的地方就点解要逐个上去啊嘛？ 这个事后面试啊，请你先回来再要见见啊。 咁所以呢总之呢就你而家諗到香港呢就好好伤感㗎老 总。咁真係越嚟好快。 咁唔喺度啊。 更加接近惊人自讲。 我今日唔系同你讲嘅，因为有一位德高望重老人家佢讲到好伤感。佢话全世界香港系唯一一笪地方可以俾中国人视为落土，视为一个可以安居乐业嘅地方。而家都俾你梁振英俾共产党去搞弯去。啊佢话都唔知点算，你几唏嘘你话。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警方在后海湾拘捕八名非法入境的女子。凌晨两点几，水警在后海湾海面发现一艘舢板，舢板上有七名怀疑来自内地的女子，他们涉嫌非法入境被捕。警方在行动期间怀疑一名是蛇头的男子由舢板跳入海中逃走。警方在现场附近的岸上搜捕时，发现一名涉嫌非法入境的越南籍女子，暂时未清楚这八名女子是否有关联。中日关系因为岛屿主权争议正在升温，日本参议院国土交通委员会一致通过两项的修正案，计划透过修改法例加强海上保安厅官员的执法权，包括可以逮捕非法登岛的人士。预计修正案会在今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获正式通过。日本传媒报道，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被掹走国旗的事件，北京公安局拘留疑犯，但未有提到人数。丹羽宇一郎对事件表示遗憾，但就不希望将事件闹大，以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副外相山口壮昨晚抵达北京，将会同副外长傅莹会面，转交首相野田佳彦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笔信，认为中国近期连串的反日示威令到下个月中日关系正常化40周年蒙上阴影，呼吁中日展开高层次的对话，冷静地讨论双边同地区的问题。台风布拉曼吹袭朝鲜半岛，为南韩带来狂风暴雨，至今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南韩当局说多处地方有树木和街灯倒冧，广告牌飞脱，电缆亦都被吹断，交通出现混乱，全国有接近176万户停电。另外布拉曼对农业和渔业亦都造成严重的影响。总统李明博警告布拉曼影响的范围广泛，就算脱离风暴中心仍然有可能受灾，有关部门在台风完全离开之前都不可以松懈。布拉曼在埃曼离开南韩，北上进入北韩。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除了两江道和咸镜北道之外，布拉曼几乎是直卷北韩的全境。美股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加上市场人士仍然是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2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7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9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29日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新界区噶吓，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青龙头啊，慢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车龙喺后边大揽啊吓，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同埋去到嗰度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唔该晒咁多位啦吓。好，走翻过嚟港岛区睇睇告示打到过去先吓，咁啊啱啱到汽车会嗰边啫。 呢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啊，暂时两边都系畅顺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少少龙尾排翻去交易广场嗰边啦。咁啊，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啦，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啊车多少少啦。咁啊，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又去到芜湖街噶。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返九龙方向去到瑞丰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呢，时间上早就只係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咁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啲龙尾㗎，龙尾排返喺后面嘅新城市广场嗰边㗎。喂， CY 上场两个月唔够，嘩好多贡献啊、不过唔係对香港啊，係对佢个党啊，对佢嗰边啊，爷爷嗰边啊，唉，究竟你係香港特首啊，定係深圳国内特首啊，割完地有放人，使唔使咁快啊？老啊，喂，又话担张凳仔听啊，我哋讲嘅，喂，而家我哋个个都反对啦，你听唔听到噶？唉，真系讲就未衰过，做就未叻过你。喂，多谢晒你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清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九月九号举行。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8:05，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选民喺投票站入面唔可以影相、拍片、录影或者录音，亦唔可以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噶。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ling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史达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个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嘅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嘅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滑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啦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烛光照公义， 希望你哋、 我哋嘅支持你嘅， 系一个 DBC 嘅象征嚟噶嘛。 广播互自由， 有市民嘅支持，我哋就有翻啲斗志啊 ！DBC 还声于民，关注组主办，把声留住，烛光晚会， 撑 DBC。继续为民发声，为自己发声，为香港发声。 大会主持陈海琪，特别嘉宾大班郑经翰同多位立法会议员、政界有心人 齐齐坐，齐齐分享， 表达我哋对言论自由嘅坚持。 晚会内容会喺数码大声台《倾国倾城》节目内现场转播。 今个星期五晚8点到10点， 记得着白色衫， 齐齐到中环皇后像广场旧立法会旁齐撑 DBC。互自由反打压， 互自由反打压， 撑 DBC。 多谢你啊！ 大家好， 我是薛家燕啊。如果你正面对债务、婚姻冲突、婚外情、家庭纠纷、亲人离世、工作压力等问题，觉得彷徨和困扰，你可以找个地方暂时住几日，想下怎样面对困境，同时舒缓一下情绪和压力，或者找社工倾诉，寻求协助。欢迎你们随时打来向晴轩的24小时向晴热线18288。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30日了。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这个劏房波啊，他这个厚颜无耻呢，直情是老奸巨猾。我觉得他的舌头如果撑得他这么狠的话，他已经讲了很多了。我觉得应该是行出来咯。如果香港的人再有这样的发展局局长，我们个个都会有抑郁症。 真的可能这十年八载有机会真的死得人多的。 是啊。 那现在这个陈茂波落不到台呢，我想要给他签一份证明咯。如果是什么死人冧楼，如果上晒身就得咯。 今天已经是踢爆你劏房丑闻的第30日了。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8:11，大家听紧的是 DBC 大声台、这个风波里的茶杯。大家正在听到呢 DBC 还声于民关注组，即是一班支持我们的听众啊，就会举办一个叫把声留住的烛光晚会，地点呢就在中环旧立法会的门口，面向这个啊外这个叫什么爱丁堡广场啊那边，即是不是停车场那边，不是遮打公园那边，即是向文华酒店那边，圣诞树那边，向好简单。 咁啊，唔系叫皇后像广场咩？ 皇后像广场、啊、又叫爱丁堡广场， 系嘛？ 好滞啊！唔紧要，大家知圣诞树嗰度啦，向住文华嗰边啦。8月31日，即系 后日啦、 啊，晚上8:00到11:00嘅， 嗯， 啊，咁就欢迎咧支持 DBC 数码电台嘅听众出席嘅。咁啊，主办单位咧就轻温馨提示啦。大家穿白衫，我唔知点解穿白衫就撑大班。我谂我都要向，我谂谂下，我要可能去向晴轩住几日先啦，舒缓下情绪。我就听到向晴轩嗰个 promo 咧，即系嗰个广告啦，即系有乜嘢唔掂啊？揾向晴轩啦。 人哋讲系家庭嘅，系 唔系啊？乜嘢唔掂都得噶，情绪纠纷啊，乜都得噶。我谂我哋 DBC 好多同事都要打个电话向晴轩报定名，又住几日噶。 唉，咁啊，苦中作乐你又喺度啊？ 倾国倾城就会现场直播嘅。咁另外今日咧，我哋即系呢个啊，还声于民关注组咧，佢呢一个自发性嘅组织咧，亦、都会喺今晚6:00到9:00喺将军澳坑口地铁站嗰度搞签名运动嘅。嗱，我就对呢一班义工咧系无言感激嘅，因为大家真系陌生人。大家有缘在个空气中相遇、而我哋受到打压，呢班人呢挺身而出自发咁去搞咁多嘢呢，对我哋 DBC, 对我啊，对无疑系一个强心针嚟嘅。即系喺呢个风雨飘摇嘅日子，应该大难临头各自飞嘅。大家仲可以走埋一齐呢，呢个系难得嘅经历嚟嘅，呢个系终身感命，再亦都此生无憾。因为市民啊，因为主要是听众的支持呢，是无憾的，林毓华，我觉得、你是不是呢，你认为 绝对是啦，特别识到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一生有幸的，真的。 我同你，我识你有幸啊，我回来香港第一个就识你的，是阴公，很多东西都是被你大热的人。 咁你都要解释下喎，呢个时候点解突然间寻日呢个咁样嘅商务同埋经济发展局长苏锦良出嚟讲，就话呢收到本台嘅通知，就话呢係下个月嘅21日 正式启播咩事咧？梗系啊！ 嗱，呢度要解释下嘅，即系尤其是我哋其中一位股东， 系 打压我哋嘅股东啊，黄楚标咧、 嗯， 就话佢感到莫名其妙啊，要问阿大班，一阵又话执笠，一阵间又话启播。嗱，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股东，尤其是系呢个数码电台啊董事局嘅主席，如果佢都唔明嘅话咧，咁佢就真系有啲问题啦。嗱、啊。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牌照呢，那个12年数码广播牌照呢、 嗯、 其中一个规定呢，由发牌那日开始，发牌那日开始、嗯、18个月内、 嗯 啊、不可以超过18个月 ,18 个月内一定要正式启播、 嗯。 正式启播和不是正式启播呢，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来的。 是 正式启播呢，或者正式启播前呢、 嗯、 其实好像我们现在呢被界定为仍然是试播的。 是啊，那就认为。政府部门都不益你啦。 不是，那他们不是，他们不明白、啊、这个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已经交了牌费，亦都受港管条例监管。不过所谓正式启播呢，就在你那个申请书里面承诺了要向市民提供的服务呢，在未正式启播前呢，所谓那个 official day， 即是那个官式的正式启播日前呢，是可以有些宽限的。但当你正式启播的时候呢，就样样东西跟足。 执到正啦。 执到正来做啦。就是这么简单的。好啦。如果我哋 DBC 作为牌照持有机构，我哋一定要喺嗰日正式启播嘅。如果唔系咧，你就一系就交翻个牌俾政府， 系 一系你咧就好似呢个凤凰卫呢个凤凰优越咁申请延期， 系 但系申请延期咧，第一要港管局批准，第二咧要交保证金， 系 咁啊。最近咧呢、這个凤凰优越咧系申请将呢个启播日褪到出年。好似系六月份咁上下啦，我唔记得啦，系六个月啦，因为出年六月份啦。 唔系、啊，大班今日报纸又话优越咧系喺今年1月18号咧正式推出第一条数码声音广播频道啊！ 冇睇报纸啊，睇报纸会，我成日阿林彪话教咗你十几二十年，同你做老友做节目，日日都话睇报纸，报纸讲嘢你信就死人噶会。 我冇都要讲出嚟话俾大家知有啲咁嘅唔同嘅。 佢已经申请咗呢啲记者，唔系如果系我哋公司啲同事咧、就一定俾我闹噶啦。佢已经人哋申请咗启延迟正式启播，咁啊，港管局亦都批准咗，可能通过行政会添，我唔知有冇啦。总之系要我哋交200万保证金。 系 ，OK， 嗱，我哋冇选择嘅，一系就交翻个牌， 嗯， 一系你就申请延期，延期我哋边有钱去交保证金啫？如果凤凰优越要交200万，即系换一句话嚟讲 ，DBC 如果申请延迟启播，起码又要交200万。嗱，至于黄呢、這个黄楚标话佢唔明嘅嘢咧，啊一喺广告翻嚟之后咧，嗱佢又叫我哋唔准我哋接广告嘅，但系我哋都有接啦。啊，广告翻嚟之后咧，就唔明嘅蒙查查嘅主席，如果佢唔明嘅咧，我哋就解话俾佢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我是陈凯琪，立法会选举9月9号举行，选民要记住在投票站里面不可以打电话、拍照、录影或者录音，亦不可以跟其他选民聊天或者通讯息，还有不可以带走选票。查询请打2891-1001。 你好 ，Hello， こんにちは， 你好吗？ こんにちは，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嘿，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 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部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 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9，大家听紧嘅仍然系数码电台 DBC 第一台大声台啊！风波里的茶杯喺直播室仍然有啊！我郑京翰同埋我嘅好拍档啊，老友记啊，林毓华。啊！我而家帮阿林毓华报咗名，去呢个向晴轩住几日噶啦。不过佢就唔系有家庭有事，亦都唔系有份爱情，亦都唔系争人钱。不过就肯定情绪有问题，有问题嘅原因咧，有压力啊，有压力嘅原因咧，就因为真系唔知道做到几时。呢、这个压力都几大嘅，其实嗱咁啊。新闻就出咗啦，话数码广播下月21日正式启播，呢个就法定。啊，根据港管局发俾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牌照的规定，在发牌之后18个月内一定要正式启播，否则呢就违反了发牌的条件，最严重的呢可以钉牌啊，取消个牌啊，罚钱啊，好多好多严重后果好多的啊，如果不是你就申请延期啊，将正式启播，咁但系咧就要加保证金，其实就应该咁做嘅，可能会比较好嘅，因为我哋冇钱。 嗯， 点解我哋冇钱咧？嗱，黄楚标作为呢个董事会主席，佢就话唔明，莫名其妙就要揾人问大班，咁而家公开答你啦，因为我同你都冇得沟通嘅，有咩都系律师信来往嘅，仲有你啱啱发咗告票去高等法院告呢、这个吓、啊，我哋嘅董事会主席，而家就。啊！告紧呢个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啊，我都唔知点样处理嗱、啊， 交俾董事会处理， 唔系交俾董事会处理，一定系呢个就呢、这个就法律程序嚟嘅。咁啊，跟住公司要请律师咯，又要使钱咯。嗱、啊，一阵先讲嗰单官非啦。 系 嗱、啊，交代咗啊呢、这个，因为好多人都问咁紧，亦都系嘅扑朔迷离，所以我亦都唔接受任何访问，因为我明知啲传媒咧，我讲乜佢都歪曲我嘅。咁我叫佢哋入嚟录音，佢哋而家又唔敢啦，只会突击你嘅啫。打个话俾你驳你咧，复佢电话，跟住佢中意点写就点写，跟住就话咧啊，我哋接咗大班啊，佢就啊，跟住就佢有佢写，我有我讲啊，咁梗我梗唔制啦。人老啊精，鬼老啊灵。虽然而家都迟咗噶啦，已经系迟钝噶啦，而家先学到嘢，几大都唔复电话，大丈夫话唔复就唔复，所以咧就啊，佢哋冇嘢讲嘅。嗱，咁根据条例，我哋就咁做好啦。黄楚标唔明嘅地方咧，就系我从来冇话过数码电台要执笠嘅，我系从来冇话过，亦都冇做过呢样嘢。只不过我系话黄楚标有任务，有政治任务，要封我咪啊，要封呢、这个啊，要 DBC 啊执笠啊，我同夏佳丽。同埋呢个啊何国辉作为持有呢间公司40%嘅股东，兼夹啊系管理层啊，我哋系尽我哋嘅责任啊，去维持 DBC 嘅广播符合呢个港管局嘅条例，希望唔会咧影响到个牌照。咁但系我哋点解要遣散？啲员工咧喺9月10号最后一日之后咧就要遣散啲员工咧，因为我哋嘅财务系非常之啊紧缺嘅，所剩余嘅手头上嘅现金咧，只系足够支付所有员工嘅大部分员工嘅遣散费咧，去到9月10号嘅。咁作为一个负责任嘅董事同埋呢个股东同埋管理层咧。我哋一定要向员工交代啊！如果唔系咧，第一就辜负咗员工， 你冇钱出。第二样嘢呢，你明知道唔够钱出粮呢，你仲去继续呢聘用啲员工呢，你就犯法嘅。你 话董事如果係资不抵债，仍要话营运落去有责任。 咁所以第一样嘢我做呢，就将我哋啲全职啲员工啊，就大部分遣散咗，佢哋已经收咗遣散信㗎啦。咁至于一部分员工未被遣散嘅呢，原因就好简单嘅，因为嗰啲呢就我哋嗰啲前线嘅员工係负责广播嘅。咩叫负责广播呢？好似我望住阿妹妹仔咁呢，阿妹咁呢啊，我哋啲 operator， 我哋啲工程 控制员啊，好紧要啊。 即係我哋节目嘅呢啲 PA， 即係冇呢班前线嘅幕后英雄呢，我哋根本而家讲嘢你係听唔到嘅。就咁简单啦啊。我又唔识推机，我唔系好似梁继章咁叻啊！佢自己乜都搞掂，白润寿嗰啲 咁，我想得噶系啊！佢哋喺港台个培训系咁样吓、 啊，我哋就唔识嘅，一定要有 operator 嘅啊！咁亦都一定有工程师，一定有前线啲员工嘅嗱。呢啲员工咧就可以维持我哋广播嗱。呢一班人咧，我就未遣散嘅。咁喺十一咁，但系咁你又冇钱喎，大班你可以咁问嘅嗱咁。呢班前线嘅员工呢，第一唔系好多人，第二呢啊，我相信我都个人负担都负担得起嘅。佢要咩嗰阵时啊，即系你话我哋啲董事个个唔肯出钱，好似酒楼老鼠咁，你要拉闸破产啊拍阿 pat pat 走人，因为呢间有限公司，有董事咁讲过噶，喂大班呢间有限公司嚟噶。啊！我可以唔理噶，我唔理噶啦，你唔好搞啊！你就系出粮得噶啦，啊，抵啲嘢我唔理噶啦。咁嗱，起码留喺度呢班员工，你哋可以放心。我起码个人嘅财力吓、啊，或者夹埋支持我其他两位股东嘅财力咧，我哋可以支付，起码啊支付你哋嘅啊人工啊，亦都起码咧啊，如果要遣散你哋咧，我哋可以俾。通知或者甚至乎以现金代遣散， 代通知金 我哋都负担得起嘅，呢样嘢咧就唔使担心。咁可以讲嘅就系一样嘢，直至到9月10号之前，我哋嗰啲财雄势大，有政治任务，要关掉 DBC 嗰啲股东，如果佢哋履行翻佢哋嘅责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股东。一个负责任嘅董事啊，一个负责任嘅市民，或者佢自己嘅人格，去改变初衷啊，起码做一样嘢，就根据我哋经已同意咗，喺6月30号之前注资5000万注资嘅话咧，咁、那个形势咪唔同咯。嗱、啊，我同夏佳李先生啊，我好多谢佢继续支持我哋，其实我相信佢都好多压力嘅啊。咁另外就阿何国辉。啊！我郑经翰咧，啊，我哋咧系随时准备注资嘅， 即系按照你哋嘅股权 啊。股权咯，我哋嗱嗰五千万咧，大约对方咧，即系以黄楚标为首啦， 系， 而啊包括东亚银行嘅主席李国宝啦， 系， 啊大紫荆勋贤啊，以前系叫阿 Sir 噶啦，佢亦都系英国爵士嚟噶， 系啊， 李国宝爵士啦。啊！另外尊贵嘅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教授啦，呢、這个真教授啦，呢、這个、 大教授添啊， 大教授啊，又系啊，佢好似唔系大紫荆勋贤，佢仲系， 亦都曾经系大学嘅校长啊。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殷商，呢、這个就香港一个好值得人尊重嘅工业家， 系 阿黄志恩博士， 系 亦都系东亚银行嘅副主席， 嗯、 李国宝。校长亦都系东亚银行嘅副主席。 嗯， 而家你四个人咧就揾咗一个代理人，系东亚银行嘅高级顾问。 嗯， 阿彭玉荣先生咧，而家就代表佢履行所有董事股东嘅责任。 咁呢个彭先生系咪老中年咧？系咪因为做咗都系一个划船嘅角色喺度？ 我唔知 吓 啊。咁、如果佢哋履行翻啲责任咧、啊，佢哋嗰四位股东就占我哋公司50%嘅股权。 嗯， 咁佢大约咧，嗰五千万咧，佢哋系占大约2700万到，2700、2800到，我哋呢边就占2200到啦，咁上下啦。咁我哋咪可以继续营运落去咯。 系 嗱，而家个死线就9月10号啫嘛。 嗯， 但系9月10号之后，佢哋唔俾钱咁点咧？ 嗯， 嗱，我作为一个负责任啊，我做呢个电台台长，亦都系呢个牌照持有人嘅机构嘅主要负责人咧，我 系 想尽办法 嗯。 尽我所能啊，去维持牌照要求嘅播音嘅。 嗯， 嗱，呢个系我希望做到嘅嘢，但我个人嘅财力当然有限啦。啊，即系我已经就嚟倾家荡产了，但我都要撑落去嘅。嗱，呢个就我可以同所有听众同事交代嘅。如果黄楚标你唔明嘅，唔该攞钱出嚟啦。仲有一样嘢，你估你攞唔攞嗰五千万出嚟，你就唔使揞荷包咩？根本如果你要将个牌照，好似你黄楚标一而再再而三喺个董事会嗰度话，俾翻个牌政府啦，俾翻个牌佢啦。你俾翻个牌之后，仍然有负债嘅。啊，仍然要夹差唔多，去到今日咧，可能要夹四千万嘅。嗱，大家谂下啦，嗰啲被蒙蔽嘅所谓传媒啊，眼睇下，你情愿唔攞五千万出嚟，就情愿另外要攞成包装成为一个商业纠纷，股东争拗咧。唔该，你擘大只眼睇下。你情愿唔攞五千万出嚟，就情愿另外要攞四千万出嚟，就执咗佢。嗱，呢啲系咩营商嘅道理咧？嗱，我哋翻嚟咧可以再详细交代。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中日关系因为岛屿主权的争议正在升温，日本参议院国土交通委员会一致通过两项的修正案，计划透过修改法例加强海上保安厅官员的执法权，包括可以逮捕非法登岛的人士。预计修正案会今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获正式通过。日本传媒引述中国公安指，涉嫌拦截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和抢走插在车上日本国旗的男子已经被警方扣押，但就未清楚警方扣押的人数，而警方正调查疑犯的犯案动机。日本驻华大使馆就话，仲未收到任何有关嘅消息，预计中国警方正协同相关部门慎重应对事件。日本传媒之前亦都报道，由于涉及拦截嘅两架汽车都属于德国高价汽车，咁推断事件可能系有组织去犯罪。咁丹羽宇一郎对事件表示极其遗憾，认为今次只系个别事件。希望可以尽快解决，避免事件闹大影响两国的关系。日本副外相山口壮昨晚抵达北京，将会同副外长傅莹会面，转交首相野田佳彦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笔信，认为中国近期连串的反日示威令到下个月的中日关系正常化40周年蒙上阴影，呼吁中日展开高层次的对话，冷静讨论双边和地区问题。美股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加上市场人士仍然是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2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7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9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啊，暂时都系顶得顺，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上环消防局啊嗰边噶吓。咁啊，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车龙长翻啲噶啦。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出生率与社会发展。先进地区出生率低，对于经济和社会是有很多正面的影响，例如工作人口的平均收入提高，人平均的教育质素上升，投资率和消费力加强等等的。而经济学人就报道，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低出生率是会令到发展中国家带来短期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发现，拉丁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当出生率下跌的时候，社会不公平就会出现，但是贫富悬殊的现象只是会维持一段短时间，因为当社会上的有钱人开始减少出生率之后，就会到中产，之后就再去到中下层，经济正常向上，人口减少，小家庭同时有更加多的资源放在下一代，是一个良好的循环来的。而发展中的国家要发展得好，都是很需要其他国家帮助的。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0，咁啊，继续交代关于 DBC 嘅情况。呢亦都系好多听众。我哋嘅支持者，我哋员工都关心嘅，其实就系一个好复杂，但系又好简单。简单就系、是、简单而复杂咧，就系、是、以黄楚标为首嘅股东咧，佢哋扬言咧系有政治任务咧，要封呢个 DBC， 要封我咪啊，咁就违背咗佢哋嘅承诺。呢、這个承诺咧系向政府作出嘅承诺咧 ，DBC。攞呢个12年嘅牌照咧，个承诺咧系投资6.2亿。咁直到今日为止咧，我好高兴话俾大家听，我哋只系注资咗1.5亿，而做到今日咁嘅成绩咧，系每一个员工啊可以骄傲嘅。嗱，1.5亿系咩钱咧？当然系好多钱啦。如果我有1.5亿，咁啊唔使讲啦，一天都光晒，而家即刻话俾你听 ，DBC 会啊展开宏图大计，啊发光发热。啊，成为呢个全球华人啊嘅电台啦，我梗冇啦。但1.5亿系包括所有过去4年啊，我哋其实系由2008年开始申请牌照嘅，首先攞咗个 AM 牌，亦都就住 AM 嘅广播做咗啲技术嘅勘测啊，技术嘅前期嘅工作啊，嗰度大约用咗1.2亿左右，跟住啊，我哋就再申请一个数码广播牌照，啊，搞到咧18个月前咧，而家好简单啦，就获得发牌。咁然后咧就再要投资喺所有基础建设上边，包括发射嘅设施啊、直播室啊、10间直播室啊、写字楼嘅装修啊，嗰度大约用咗咧。1亿左右，或者唔够1亿啦，咁其实喺由启播，由呢个试播到而家咧，正式启播为止咧，用咗大约5.5亿。 系 嗱，一个而家香港嘅商营电台、商业电台，好新成好，一年嘅开支一定系唔少于1.5亿。你谂下啦。1.5亿，你话我哋系投管理不善、大花童啊，等等等等等，呢个非常无理嘅指责，而且 系 含血喷人，可以咁讲。 系啊，大伯，我寻日都同你咧做咗少少澄清嘅。我中环有啲朋友问我，喂，大伯攞咗好多钱啊，我大伯冇粮出嘅，佢哋个个都话啊，我话系啊，我话我有我啊，我咧就系有钱去开麦， 我出钱， 大伯咧俾钱去开麦噶，我话吓。 比唔起我啲人工啊！即系连我八年前喺商业电台嘅人工都比唔起啊！我做节目主持人，嗱、我做台长系有人工嘅，嗱咁啊，第二，香港电台一年咧做电台嗰度啦，每年咧政府拨款咧大约六亿，但系就包括埋电视制作嘅，咁、电视嗰度占咗大部分嘅，其实，咁但系咧电台嗰度咧我都。啊！叫咗同事去攞啲实数出嚟咧，起码都过两亿噶啦。 系， 我相信吓嗱，咁、一个有七个台嘅电台，我哋嘅人咧，伙计得100个全职伙计，而家梗系冇添啦。加埋 freelance 所谓节目主持人咧、自由人嗰啲咧，大约几十人，即系全个电台得130人。我哋喺数码港租嘅地方咧，系10,000尺左右，系比任何个电台。任何香港现有经营嘅电台咧， 少好多噶， 人少、地方细、但系咧就提供更多嘅服务。嗱，如果呢样嘢话我同阿何国辉领导不善，话我哋经营不善啊，大花筒咧，我就呸，呢、个就涉及咧个人嘅人格同埋嗰个名誉啊，包括商誉啊，包括 DBC 本身呢间公司嘅商誉啊，呢一个咧。我就绝对不能接受。 系、大班，即使呢个指控成立都好啦，呢间公司都唔应该处而家呢个咁嘅状态。 都唔需要讲， 咁咪炒咗个管理层咯，系咪？简单 就执个电台噶嘛，你个承诺噶嘛，就事可杀而不可辱。即系做人咧，有可为而不为，你就唔好喺度含血喷人，冤枉我哋。嗱，你亦都冤枉咗我哋啲员工。其实我哋啲员工呢度咧，个个都好黑己嘅，冇高薪挖角，乜嘢都冇。大家有一个共同理念，就是、希望做一个新嘅电台，希望我哋可以服务全世界嘅华人。嗱，呢样嘢我哋感到好骄傲。 系， 而家我哋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嘅一个最受欢迎嘅电台。嗱，呢个系所有员工。 呢、个系咧，呢个系就算系政府嘅官台都好啦，都系花咗好多年嘅时间先做到嘅。系。 啊，第二，喂。你哋啲人又话我哋，唉，数码广播冇得做啊，应该做啊呢、个而家好多呢、 做网台啊嘛，佢哋话 两样都可以做噶嘛，我哋系两样，唉，我哋两条腿走路， 系系 啊，数码电台绝对大有可为， 嗯， 但系有个后果咧，政府都知嘅，啊，业界啲人暂唔知或者唔想知，或者匿埋只眼，如果 DBC 真系执笠咧，香港数码电台呢个广播咧，亦都差唔多可以宣布寿终正寝啦。啲人仲会唔会买个收音机？唔通真系听香港电台 AM service 咩？佢可以听 AM 啊嘛。第二样嘢 咁都有个 BBC 咪听唔到？ 唔系，但系 AM service 一直都唔系受欢迎噶嘛。OK， 第二新城又未展开广播，如果我哋唔做。佢哋连的士个收音机都唔肯夹钱做嘅，咁大家可想而知边个推动数码广播咯？咁、跟住仲有呢、个凤凰优越已经申请延期播啦、你扼杀咗成个行业啊！嗱，本来咧今年嘅电脑节咧有好多制造商啊，数码广播嘅制造商，佢哋系本来租咗摊位。本来谂住大搞嘅，大家一听到话 DBC 执笠，即刻全部缩沙 damn 佢啊，翻 Ideal Radio Shop 啊，就孭起晒条数，我都唔好意思啊，呢个老友我又系真系欠咗佢啊，真系系我叫佢自己嗱，本来我哋员工嚟嘅，嗱、我哋绝对冇利益，乜都冇嘅吓，佢离开 DBC， 我哋不如去搞啊呢、个数码。收音机啦，咁佢真系走开啲专门店。而家咧，佢就对住我咧欲哭无泪。另外，我哋个数码收音机嘅制造商，琴日先走嚟见我。佢大佬啊，我成个研究部门正在发展紧一啲新嘅数码收音机。佢已经研发咗一部咧，好细部，好似烟盒咁大嘅数码收音机咧，只要摆喺架车入边咧，就直情系 Bluetooth 添啊！直情就可以入咗你个心机嗰度听数码广播，都系卖几百蚊。佢大班咁而家唔使做啦，唔使做啦， 要做乜唔使做要做。 咁你 DBC 执笠就唔使做噶啦，即系 嗰个 牵一发。 嗰样嗰个处境未去， 唔系 个 处境好危险噶、 啊， 你唔明啊？林都话你都唔知道我担心乜嘢、所以我话我要 check in 呢个向晴烟系绝对有资格嘅。嗱，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呢个问题就系牵涉到咁广泛嘅嘢，嗱喺呢个时候 人又冇，钱又冇 TPC， 五个盖冚十个桶啊，难听讲。我哋个财务总监因为受唔到压力，我绝对支持佢噶。佢觉得佢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唔应该承受呢啲压力嘅，咁啊要去休息啊，离咗职。跟住我哋嗰个经理亦都啊决定喺十号之后离职噶啦。喺呢个时候，我哋要处理咁多财务上面嘅问题，我哋系忙于奔命，系冇人嘅。喺呢个时候，你黄楚标仲琴日揾律师整咗个告票嚟，下个月去高等法院告呢个 DBC， 话我哋唔合作根据公司条例，唔俾佢查数，提出120条问题要我哋去答，我哋系冇人，我哋咪唔合作，我哋系尽我哋嘅能力去配合。任何股东，我哋知道喺公司条例，任何股东系有权查数，我哋都尊重呢样嘢。亦都因为黄楚标啊，同埋黄子欣两个人唔肯签嗰份啊，本来做好咗上年度嘅核数报告，要交俾港管局嘅，佢哋唔肯签咧，嗰间会计师楼咧即刻好话你未签，佢又未签，而家佢倒翻转头话对嗰、那个啊。呢、这个核数报告提出一啲保留啊，保留唔系话嗰个 内容吓， 个内容系对前景有保留啊。 系 嗱，你话你哋玩埋啲咁嘅嘢，咁我仲要去五个盖冚十个桶去管呢个电台，我真系唔识做啊，仲要俾你去告间公司嗱，所以我哋所受嘅压力就系咁大噶啦啊，咁所以咧有时咧我都唔想讲，但唔讲又唔得，讲咗出嚟咧。等大家了解呢都有个交代。 是，但我哋希望呢个阴云密布呢系见到会有个阳光㗎嘛。 冇㗎。而家问题就 系。喺度拨开佢嘛，见到青天。 唔系，第一有人话我走去搵台湾佬集资，第一我已经话咗我唔会再向任何呢啲所谓财团啊、啲财阀啊、呢啲有钱佬去俾钱支持 DBC 嘅。因为佢会干预你嗰个编辑自主嘅， 都系向呢个听众好啲吓， 唔准 请 呢、 這个支持者， 唔准访问呢、這个，唔准做乜，唔准做乜，唔准闹共产党，唔准闹特首。喂，你做啦，我唔识做，对唔住，我唔识做新闻报嘅，搵个下评嚟做啦，不如还掂噶啦。啊，你哋都烧紧银纸噶啦，啊，一年烧3亿，啊，搵个下评嚟做啦，不如。喂，大佬，我真系唔识做，我净系识做一样嘢咧。就是 DBC 绝对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啊，绝对开放公平公正俾人发声嘅。喺香港今时今日有网民话唔好闹啊梁振英啦，俾啲桥佢啦。我一阵间呢喺9:30之后呢，我就住房屋政策，就住交通政策，就住教育政策呢，我会俾一连串嘅建议俾梁振英。我写个出嚟嘅。但亦都俾个所董建华，亦都俾个曾荫权。啊！如果听我讲嘅咧，啊，我相信我嘅政策咧，比而家佢哋嗰种政策咧好好多，亦都真真正正咧还富于民、利民纾困。 大 班 讲到呢，要想入行入行会咁，你咁样讲法啦？ 我唔会做，我会、啊、我如果喺有，如果我能够仍然啊有个健康嘅体魄，而香港有普选嘅话，我可以2016年一人一票选特首，我要参选噶、如果你支持我嘅话、 我实支持你。 不过我惊你到时唔知行唔行得喐，大家利是啊！到时俾人围嗰时，你仲有冇咁大声撑？ 喂，嗰时我哋喺呢个秀茂坪都 我惊你第日历史重演，你点顶咧？你又我惊你一心脏病中风，咪大家利是系咪啊？我唔想害你嘅大佬嗱，系咁简单嘅啫。嗱，即系 DBC 今日喺水深火热嘅环境。我哋全赖所有员工，同埋最紧要就是我哋啲听众支持我哋，所以佢哋系喺礼拜五自发组织嗰、那个啊关注组啊，呢、這个叫做由呢、這个 DBC 环星于民关注组主办嘅、 啊，把声留住烛光晚会 啊，喺边度我哋讲？ 8:31星期八，咁但系8:31就喺呢个中环旧立法会门口吓，咁啊届时咧就阿大班啦，李柱明啦、郑家富啦、阿 Q 仔以个人身份啦，同埋一正以重量级人士，又冇讲边啲喎？咩叫重量级人士？肥嗰啲啊，身啊，体重嗰啲系咪体重嚟？ 我开玩笑，你唔开得玩笑啦。到时有好多唔同嘅政党都有人会出席嘅。嗱，我希望大家咧喺嗰日咧，摒弃嗰啲门户之见。 系。 因为呢啲政党咧，唔同嘅政党，但系当然梗系反对党啦。吓，唔同嘅反对党嘅。 的立法会候选人或者现任仲是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呢、嗯、都会出席这个烛光晚会的。希望大家呢啊俾下面，唔系俾面咩？ 俾面自己啊！ 系因为点解咧？佢哋出嚟都系有一个共同理念，都系撑 DBC 嘅。到时就唔好演变成为一个竞选论坛。嗱，我就唔会做呢个主持人嘅。嗯、到时睇下清肯揾嚟啦。啊，呢排清 阿清又俾人点名闹啊！ 呢排清又红啦，话、啊、我琴日见佢做呢个选举论坛，佢真系掂啊！ 系嘛？ 我提议咧，其实有线又好，亚视又好咧。应该开一个新龙门阵， 系 就唔系揾我哋啲老嘢做啊，揾阿游清源， 系 啊，佢绝对有资格做。不过游清源忙咧，佢就会少嚟 DBC 噶啦。 系啊，咁啊， 咁但系又唔可以阻人咧，啊，人哋唔系我唔可以阻人发达嘅呢世界，啱啱啊？ 好，讲多一句咧，就系8月31号星期五嗰个系集会咧，8点到11点咧系当晚嘅数码大声台啊，即系 DBC 第一台咧，倾国倾城节目系会现场直播嘅吓。 咁今日咧关注组咧亦都会喺6点到9点系嘛，喺呢个将军澳坑口地铁站有签名站嘅，咁大家又可以支持佢哋嘅啊。咁啊，讲翻 DBC 咧，其实咧系冇变嘅情景。嗱、我只可以话俾大家听咧，我系遣散咗，因为喺嗰、那个啊，即系嗰个 DBC 个经济嗰个环境之下，个财力之下咧，我系遣散咗大部分员工嘅，系9月10号最后一日嘅。至于9月10号之后，我哋会点做咧？嗱、呢个好睇啊，我哋嗰班啊有任务嘅股东。啊！佢哋点样去面对 DBC 嘅未来？嗱、啊，咁呢样嘢咧，就我唔可以讲，因为我冇一个水晶球。啊，我自己咧就同我哋所有员工都一样噶啦，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而且系要做到最后一分钟都要做足100分。我哋一定会做好呢份工嘅。呢一份咩工咧？就系、是、一份咧支持 DBC。为市民服务，为全世界华人服务嘅电台， 系我哋要讲真话吓，讲、我哋相信 嘅。呢、就系我哋嘅任务嚟嘅、我哋嘅任务就好简单，唔系要 DBC 闩门，系要 DBC 咧成为一个最开放嘅平台。但系开放嘅平台都有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为弱势社群发声。我哋一定要根据客观嘅事实作出主观嘅评论。每个节目主持人有自己嘅信念，有自己嘅判断能力。啊！听众亦都有自己嘅判断能力，譬如我就住选举，我讲嘅嘢好多听众唔支持、唔同意噶，冇所谓。呢、这个就系听众自己嘅选择嚟嘅，等于我支持所有反对派嘅议员啊参选一样。喂，我冇叫你投边个票，我只系话俾你听，呢啲人系值得你投票，你可以喺呢班人里边去选择。所以我来者不拒嘅，任何反对派嘅立法会议员嘅候选人，如果认为我郑经翰可以帮到你嘅，你要借我啊，借我去使嘅，随便，我咧就喺能力范围之内咧，一定会支持嘅。啊，咁呢个就系我嘅宗旨啦。嗱、，DBC 咧就系呢个。在今日咁嘅环境咧，仍然有咁多员工一齐维持翻一个咁高质素嘅服务咧。啊，虽然唔系 perfect 啊，唔系最好嘅，其实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嘅， 更好 啊，已经系啊难能可贵噶啦。啊，呢样嘢咧，啊，我又要无言感激我所有今日仍然喺 DBC 撑紧我哋，或者过去曾经喺呢度服务过撑我哋嘅同事。虽然离开咗咧， 不大班你嗰个欣慰嘅就咧，我越嚟越多朋友话俾我知咧，系喺的士上边咧，系透过嗰个收音机系听到我哋系 DBC 嘅广播。 其实 DBC 而家已经开始见到个曙光嘅、所以我哋嗰个经营嗰计划书里边咧、我哋系预期咧，如果注资咗5000万之后咧，系可以喺一年内达至收支平衡嘅。一门咁嘅生意，有人情愿。执咗佢，仲要攞多几千万出嚟找数，仲要蚀晒前面嗰啲，即系等于你揸住只玩21点，揸住只 A 市，啊，揸住只冚手 A，跟住攞咗只啊七仔，你又唔系做庄 啊，你就餐市嚟噶呢个， 你就冚牌，大佬啊，有冇人咁样玩21点嘅？我未听过啊，又明知道啲细牌嚟紧啦，大牌就出晒啊，都冚牌啊！你信唔信呢？ 而家又就係咁樣佢玩嘅。喂，如果去賭場啊，你鋪鋪係咁玩啊，我諗你即刻俾人掟你出去，懷疑你出千啊咩啊，大佬你玩乜啊？啊，雖然我唔識玩啤牌，我都知道你咁，你鋪鋪係咁樣搞，我諗啊，鋪鋪 A 次冚底 A 劈牌，喂，你點知你係咪讓俾下一個啊？你係咪同下邊嗰班人打同通嘅？嗱，可能比而不倫啦，因為我唔識賭錢噶。我淨係識得做電台嘅，只係識得做一個最好嘅電台嘅啫。好啦，咁九點翻嚟咧，嗱，我哋人哋就話我哋有破壞冇建設，唔好批評阿梁振英咁多咯。咁啊，可唔可以俾啲橋佢咧？我一陣就俾啲橋你。第二樣嘢咧，有啲人話可唔可以我哋揾啲主持人翻嚟客觀啲嘅啊，即係各打五十大板嘅，對唔住。你听错咗电台，唔该你扭翻去香港电台，听呢个叫做千禧年代或者自由风，自由风啊，绝对就唔系风波里茶杯，亦都唔系啊呢、这个十级自由风，因为呢个唔系我哋嘅风格啊，对不起啊，你欢迎， 即系你觉得咧就系欢迎转台，有部分听众系即系中意听嗰啲和稀泥嘅节目嘅， 买佢喺网上面咁写啫，咁、我就第一话俾你听，你要习惯下我哋啲节目，你要学下点去欣赏我哋 DBC 节目。如果你认为真系顶唔顺嘅，你中意各打五十大板嘅，揾一啲冇主见嘅主持人咧，对唔住，请听香港电台或者商业电台或者新城电台，系好多选择嘅。阿林一话系咪啊？ 听众系真系要自己要做出一个选择，好紧要啊！真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日本传媒引述中国公安指涉嫌拦截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同埋抢走插喺车上日本国旗嘅男子已经被警方扣押，但就未清楚警方扣押嘅人数，而警方正调查疑犯嘅犯案动机。日本驻华大使馆就话仲未收到任何有关嘅消息，预计中国警方正协同相关嘅部门慎重应对事件。日本传媒之前亦都报道，由于涉及拦截的两架汽车都属于德国的高价汽车，推断事件可能是有组织去犯罪。但如宇一郎对事件表示极其遗憾，认为今次只是个别事件，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避免事件闹大影响两国的关系。日本副外相山口壮昨晚抵达北京，将会同副外长傅莹会面，转交首相野田佳彦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笔信，认为中国近期连串反日示威令到下个月的中日关系正常化40周年蒙上阴影，呼吁中日展开高层次的对话，冷静地讨论双边和地区问题。中日关系因为岛屿主权争议正在升温，日本参议院国土交通委员会一致通过两项的修正案，计划透过修改法例加强海上保安厅官员的执法权，包括可以逮捕非法登岛的人士，预计修正案会在今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获正式通过。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和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瑞安担任正副总统候选人，挑战民主党争取连任的奥巴马和拜登。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罗姆尼获得2061张的党代表票，远远超过提名门槛所需要的1144张。罗姆尼会在听日大会闭幕的时候发表演说，接受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罗姆尼和奥巴马的支持率非常接近。美股个别发展，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参差，加上市场人士仍然是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2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7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9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有市民的支持，我们就有返啲斗志的。 无论 DBC 点都好，有啲咩做到我哋都会继续撑你的。希望你哋可以继续俾啲心机为香港发声。 大班剩返你一个人，我都继续撑你的。 希望你哋大步揽过啦。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2012年立法会选举会在9月9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乘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一起收到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上面的提示话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他们出入，他们可以在9月4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向选举事务处申请重新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09， 今日咧就系几多号啊？林毓华， 29号啊，8月。 直到呢一分钟为止咧，嗱，本来咧我哋 DBC 咧就每个月28号出粮，即系28号咧就会入钱咧，通过叫 auto pay 咧， 系自动转账， 自动转账出粮啊。 系， 但系今日我啲员工咧仲未收到，你如果去打保悭翻咧，唔使打保， 唔使担心啦。因为你头先都解释过，我啲财务部同事 唔系啊， 啊唔系啊， 我啲股东 系 拒绝签啊， 系 啊转账 哦。 嗱，佢哋做 咁有咩要签支票咯？咁啊又系揾嚟人， 唔系做埋呢咁嘅嘢，你明唔明啊？佢连呢一样嘢，连员工，个个挺住开饭，挺住找数嘅，佢哋都唔去签赤。初初又话嗱，样样都唔好搞啦，净系搞掂呢出粮俾人得啦。而家连出粮啊，本来应该早琴日前上个礼拜已经攞咗去俾阿教授签噶啦。 系 佢而家。到而家都未签翻翻嚟，嗱你谂下我哋嘅处境系咩咧？啊，所以你话我都唔识得点样做，你就算有钱啊，佢唔同你出粮，啊唔同你找数，咁点算咧？嗱，我又讲啲嘢出嚟又系大镬噶，分分钟人嚟追债噶啦！啊，数码港已经好惊，我哋冇租交啦，已经写信俾我哋啦，一早啊，数码港好鬼叻噶，啊，数码港就政府管噶， 提醒你又要交租啊， 就话唔系睇咗报纸咁多嘢啊，你哋究竟第日有冇租交？ 咁你咪将啊呢个系啊苏锦良局长嗰个系信都话俾你， 我 一切正如常啊， 我点解理佢？我唔需要理佢，你睇咗报纸，你真系问我，我就要答你，你我上市公司咩大佬？上市公司都唔系，都系咁答噶啦。即系个问题就话，我哋系内忧外患。内忧就系我哋啲股东有任务要我哋关门大吉。外患啊，就有一班人牵涉到一个传媒机构，啊，牵涉到言论自由，唔单止唔伸出援手声援，甚至乎落井下石。你明唔明啊？即系个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可以维持落去，就除咗我自己同埋啊支持我嘅同事啊好拍档啊之外，就有一班好嘅员工，最紧要就有一班听众支持咁样。嗱，你话如果真系 DBC 要行落去嘅，嗱，第一啊，究竟呢一班有任务嘅股东，佢哋肯唔肯出让佢哋手上嘅股份？你搵到钱都冇用噶，佢任务系要你执笠啊嘛。啊，佢肯唔肯卖俾你咧？嗱，曾经讲过啦，佢哋出过广告话卖俾啲有资格、 符合资格、 符合资格嘅 合理嘅价钱、 第一，我哋唔知几多钱啦、第二，咩叫符合资格？由边个定咧？系咪即系好多个业噶嘛？系咪？你明唔明啊？所以我第一就话我唔会再搵啲有钱佬啦，我唔信呢啲人啦。亦有钱佬亦都唔会帮你，亦都唔好自己讲到自己咁鬼叻。我话俾你听、唯一希望咧，其实如果佢哋真系肯卖咧，就只有将DBC 还声于民， 真係將 DBC 呢成為全世界一個呢由公眾擁有嘅電台。 嗯。 呢個係唯一嘅出路嘅。如果人肯賣俾你嘅話啊。如果唔肯賣俾你呢咁就點呀咁唯一就一係就一拍兩散一係就冇得選擇嘅。 嗯。 即係但係當然我會撐到最後一日啦只可以咁講嘅啫。啊。或者好多人話寧起爐做啊呢啲都唔好諗住啦。而家仲邊度有咁心力去寧起爐做啊。而家只可以諗一樣嘢就係諗下啊做一日和尚敲日鐘啊做到最後一分鐘點樣做到最好為止呢喺我嘅能力範圍以下。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欧债危机刺激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昼四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5咁啊，有个听众喺个网上面就话屋漏近兼逢夜雨，我哋唔系屋漏啊，而家系住喺山边木屋，打紧十号风球，我哋喺度死撑啫，好似大家睇嗰套戏叫咩啊？罗启瑞导演嗰套叫咩戏啊？ 你讲嗰套我知道你讲边套，系讲喺嗰个系 边个打风嗰、那個、 打风 个明星叫咩名啊？ 任达华， 任达华喺度死拉住嗰个屋顶啊！嗰套叫戏叫咩啊？林德华，你唔系电影发烧友嚟嘅咩？岁月神偷啊，傻佬！ 一时间啦，我仲记喺度谂嘅一个女主角吓。 谂女主角，我叫佢谂个名，你系谂女主角？女主角系边个啊？又噏唔出嚟又。 吴君如啊嘛。 吴君如啊，吴 君 如 啊，吴君如啊。 吴君如。嗱，其实大家都冇净系闹嗰个黄楚标。嗱，黄楚标第一，佢喺香港冇生意，佢系深圳李嘉诚。啊！喺内地发达，喺内地生活嘅香港人啊，你要怪系李国宝作为东亚银行嘅主席，香港最后嘅一个贵族啊，一个家族啊，东亚银行创办人，又系英国嘅爵士，又系剑桥大学嘅高材生，大佬啊！可以出尔反尔，可以受啊黄楚标摆布，你又信唔信咧？ 喂，但系你又话俾我听，系佢建议你设立呢个系 都唔讲啦，嗰啲区王尔啊，时穷啊，哲乃贤一个中文大学嘅校长曾经做过一个国手大医生、大外科手术嘅医生啊，而家就行政会议成员，做个教育局局长。东亚银行嘅副主席啊，又系尖子嚟嘅啊！你又信唔信佢？净听啊，黄楚标点？ 嗯， 仲有一个香港嘅恩商，一个好我好尊重嘅工业家，其实做工业已经好少人嘅，一个好实在嘅人啊，又系一个教徒啊！呢、這个韦尔达嘅主席，东亚银行嘅副主席啊，阿黄子恩先生，阿黄子恩博士啊。又系信，又系听阿黄楚标点，你信唔信？咁另外仲有一个咧，无端端退咗休， 而家挂个名叫东亚银行高级顾问嘅彭玉荣先生，中大嘅校友，啊，走出嚟啊，帮佢哋做呢、這个，而家就帮佢哋做 代表就系代理人啦， 做打手咧，啲叫做。哦、喂，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啊，所以唔好净系赖啊，黄楚标，我谂我都要还翻个公道，俾呢个叫做深圳李嘉诚系咪？喂，人哋睇住大新界东北开发，喂。搞个电台好似佢咁讲，喂又要蚀本又要出钱又要俾你去威，日日走去闹特首，咁我点搞啊吓、啊、我东亚咁多分行喺大陆，咁点搞啊，系咪啊，喂我间厂全部喺大陆请几万工人，我点搞啊，喂呢啲叫时穷节乃现咯，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处境我都明白嘅，咁但系做人系咪要有啲信用呢，是不是事可杀而不可辱呢，是不是有些事你承诺了一定要做的呢，是不是要玩一些那么 cheap 的，我对我来讲啊，查数啊，找律师信出，日日写封律师信给你啊，去高等法院出传票啊，啊不签这个 paycheck 啊，喂做埋啲咁 cheap 的事做什么啊，使不使这样啊，真是唉，我都是那句的啦，好眉好貌轻本佳人，唉真系鞋鞋声啊！林兄吓，再讲落去就鞋落。 好啦，我谂你都系要继续咧，要讲翻俾我哋知有咩好计献俾我哋嘅特区政府。 房屋政策啊，我写咗好多篇文章噶啦、啊。香港一定要分开，将个市场分开，一个就 系 投资市场， 系 一个就住屋市场。 咁呢个可唔可以叫做你一路都有提过叫做新加坡模式啊？ 嗱，呢个就系可以话系新加坡模式，啊、但又有嗱，佢住屋市场点咧？就净系俾香港嘅永久居民。嗯，满足佢哋居住嘅需要，提升佢哋居住嘅环境。嗱、 嗯， 起码四口之家，起码我哋起一啲公共房屋，一啲居，你叫佢居屋又好，叫佢祖屋又好，乜都好， 什么津贴房都好啦。 每人有得200尺嘅空间。 如果成人家庭，喂，天大喜讯嚟啊！ 咪800尺咯，五人家庭咪1000尺咯，六人家庭咪1200尺啦，两人家庭咪400尺咯。第二咧就按你哋嘅收入。去交租， 系 啊，好简单，就唔需要你付乎乜啦，你嘅家庭嘅收入， 嗯， 啊，你交租咯，可以系加拿大咧， 加拿大模式系咁样噶吓， 嗱，加拿大嗰啲叫 co-op 啊， 嗯， 嗰啲合作社起嗰啲楼咧就加25%， 系 你嘅收入作为租金， 系， 但我谂香港可以低啲嘅， 嗯， 你可以加15%-20%， 嗯， 作为租金。 系， 咁就可以一代传一代，直到你搬出去为止，你就唔可以卖。 即系你有使用权啊，冇拥有权噶，系嘛？ 唔系，你可以卖，如果当系居屋嘅话，你可以卖翻俾政府咯。 嗯， 啊，如果唔系，你就一代传一代住落去咯。 嗯， 你总之就根据你入息啊嚟交租。如果你搵10,000个月，交1500租咯。你搵20,000， 但系加拿大嗰啲住屋都好似冇细集噶。 你搵20,000个月，咪俾3000租咯。 嗯。 啊！你搵10,000个月，你都要住嘅，唔紧要啊，唔紧要啊，你肯俾15,000租咪得咯， 系系， 或者甚至乎啊，可以定一个额嘅，譬如你个人工 高过顶佢啊， 高过50,000嘅，你就要加20%， 嗯， 高过100,000要加25%都得噶嘛，啊，你中意住呢啲房屋嗱，呢个叫住房嘅房屋，新加坡差唔多80%嘅人都系住喺呢啲房屋里边嘅、 嗯， 我觉得香港亦都需要做到达到呢个标。而家我哋香港大约50%咧，就住喺呢个资助房 屋、居屋吓、 啊。我觉得呢个比例应该去到80%。 嗯， 好啦，私人房屋咧，我唔理你啦、嗯，炒到好似太古嗰个楼王咁啦，10,000尺都冇人理你嘅，系两个市场嚟嘅。 系系 嗱嗱，呢个咧就系我对房屋解决房屋嘅问题。 嗯， 好容易解决嘅，香港大把土地。 嗯， 啊，亦都可以将而家话活化啲工厂大厦。喂，可以将工厂大厦我哋做中转屋都得噶， 嗯， 暂时喺等人上楼啊，等人唔使住劏房啊，先解决所有劏房问题，将嗰啲工厂大厦活化咗咧，全部将啲住喺劏房嘅人咧，全部移上去先， 嗯， 啊，嗱呢啲咪可以解决到问题咯， 嗯， 交通问题个个都喺度废嘅呢班人， 嗯， 当你一个家庭嗰、那个交通费嘅支出高过你住屋嘅支出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严重失衡嘅。 系，但系呢啲人搬到冇人工咁要去住，真系冇计啊！ 而家住喺公屋嗰啲人咧、啊，交紧嘅公屋嘅房租大约当你2000左右。 嗯， 但系如果一家四口咧， 佢个交通费一定唔止2000蚊个月嘅。咁所以你交通费高过住屋嘅需要嘅时候咧，就 是、 失衡噶啦。我同政府计嗰条数噶啦，收购所有巴士公司，将佢国有化，加埋都唔使400亿， 即系叫又成立一个运输局咁啦，系嘛？ 都唔使400亿。咁你买翻嚟第一要仲要私有化埋呢个地铁，就将所有地铁，所有公共专营巴士就归一个交通运输局去管理，就全部咧就用 pass， 每日分开几个松，即系几个区。 英国咪咁啊？呢个英国模式嘅游客， 最远嘅区，全嗰个去晒嘅全日， 就系呢个系港铁搭巴士，然后或者坐埋船，系啊，封咗顶嘅 吓，15蚊一日 啊， 或者20蚊日， 15日单程啦， 唔系全日啊 pass 嚟 嘅，系 跟住20蚊、15蚊、10蚊、5蚊咁咪得咯。啊，咁啊搞掂啦！或者啲 点解我哋立法会议员喺度参选，冇人讲呢啲咁嘅政纲？ 净系坐一条，如果净系譬如我唔想买 pass，我就每日由天水围去中环翻工嘅啫，来回一去买月票。嗱，收购咗地铁同埋呢一个巴士公司咧，就可以搞一个运输局噶啦。 系 啊，教育点搞咧？而家搞嗰啲副学士咧，就全部呃钱嘅。 唉。嗰啲自负盈亏，啲大学喺度搵水噶嘛， 全部就卖校章、卖校胎，就俾人去掠水。嗱，好简单嘅，任何香港人永久居民，只要你考到合资格嘅大学，全世界任何合资格嘅大学，尤其是国内啊，每年啊，而家我哋每个学生中学生咧系俾30000蚊一年噶嘛。 三万零咧，系啦，而家我哋系俾18% 到啦。 唔系啊，我讲话中学噶、 中学 OK， 每个人资助30000啊嘛，大学系18% 啊嘛，佢嘅学生交佢20000几蚊大学学费啊嘛，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政府补贴10几万一个咁样。 系， 咁我唔系将任何考到海外啲大学，只要你有人收你，而呢啲大学合资格唔系野鸡嘅，咁每年俾30000或者50000你咯，嗱咁你咪解决咗香港学位不足个问题咯，亦都等啲人翻去大陆嗰度读大学，喂呢、這个最好国民教育，最好嘅认识大陆嘅，嘅嗰个国情教育，如果考到澳洲嘅大学嘅，考到英国大学、加拿大大学，唔紧要，照俾钱啊。 我先话我同意你呢个咁嘅方案先，但亦有曾经人讲过，我哋香港本身都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嘅事业咧，系可以做生意噶嘛？ 香港做唔到噶，霸权都系地产霸权，又系要解决土地问题咯。咁、你知道有冇地方起大学？有冇地方起宿舍咧？呢个当然都可以发展啊。但问题两条腿走路啊。你咪解决咗嗰啲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仲简单。而家最大镬一样嘢咧，其实医管局系好好嘅。而家点解搞到咁大镬咧？就系、因为医院唔够啦，仲系医院够都冇用嘅， 医生又唔够， 医生唔够啊嘛， 护士又唔够啦。 咁你咪要学新加坡咯？你有一个诊定嘅资格，全世界有咁所有医学院被评定咗合资格嘅，你咪俾佢嚟香港行医咯。首先第一样嘢要做喺公立医院服务5年先 系。 服务员嗰5年咧，就准你出去自己 揾真噶啦。 喂，你咪吸引全世界嗰啲精英嚟香港做医生咯。嗱，我已经讲咗3个范畴啦：医疗、教育同埋呢个交通。 系 啊，医疗、教育、交通、住房、 房屋啊。 我已经噏咗3个方案出嚟啦。喂，你睇下有冇人去处理啲问题，冇人听嘅，因为每一个香港嗰啲而家嗰啲从政嗰啲人，系冇理想，冇知识，亦都唔知点样解决社会问题。 喂，咁你要同教育局局长有偈倾噶？以前而家都有偈倾系嘛？ 你睇我今日写篇文啦，叫做时穷节乃现，胡鸿玉里外不是人。我形容阿胡克俭咧，就面目。模糊，冇人知系咩嚟嘅。咁最紧要仲有一样嘢，如果我要做特首嘅，一样嘢最紧要啦，就系真系要推动香港普选咯。当你有一人一票选立法会，一人一票选呢个 啊特首嘅时候， 呢、 這个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就解决嘅，咁梗系取消嗰啲咩功能组别啊，嗰啲就唔使讲噶啦，取消委任区议会啊，啊取消嗰啲分组点票啊，嗰啲冇噶啦，全香港系变做五大选区好，十大选区好，一人一票选立法会议员，嗱区议会咧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一阵间广告翻嚟咧，我就要讲啊，嗱如果我系特首啊，或者我。对区议会点样应该将佢改组呢，我一早都提出好多意见。第一当然唔可以有委任制啦。第二就唔可以有十八区区议会嘅。同埋呢区议员呢所代表啊佢嘅选民啊太过 太少啊。 基础太狭窄啊。变咗佢哋真係帮你通厕所帮、你做红白议事帮、你换灯胆㗎。就跟住呢就佢哋睇嘅嘢嘅范围呢係太细。就影响咗香港整体发展嘅，所以呢个区议会成个政制系要改革嘅咯。咁当然我而家喺度痴人说梦啦。第一，我讲嘅嘢冇人会听；第二，我系唔会去选特首。喂，2016年当我有得入到闸啊！第一，我肯定我啲咁嘅人，如果梁振英做特首嘅，立法会今次选举又输咗嘅，冇咗关键嘅少数嘅控制权咧，你唔使旨意啊， 阻挠你啦， 你唔使指民主派、反对派有人可以入到闸啊！我话俾你啦，林毓华， 系 你 不过大班咁样啦，嗱，如果 DBC 真系可以继续去发光发热， 我做民间特首咯， 到时候你赚到钱嘅，喂，你整翻个智库啊， 我做民间特首 都唔使，系咯，做民间特首啦，系啦， 呢啲容易做好多。都做过啦，又唔系未做过。谂都唔使谂啊，讲笑嘅啊，冇咁嘅野心。2016年咧，我最希望咧，系咪2016年？ 一七啊嘛， 2016系选特首啊嘛。 Oh, okay. 我最希望咧就可以退休嘅嘢。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近期中日有主权争议岛屿的问题，问美国对钓鱼岛的官方称呼是中国的钓鱼岛，亦或是日本叫的尖角诸岛。发言人纽南要花时间找资料才可以回答问题。记者再问钓鱼岛是不是受到美日安保条约保护，以及怎样会受到条约去保护，纽南就只是说钓鱼岛适合用于条约。 Make sure I get it right here. So the one, So as we've said, we call them the Senkakus. So if that's the question that you're asking, we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them, though, as I've said all the way through. So you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th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think the islands is covered by the defense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Is that yes, correct? We've consistently that said that we see them falling under the scope of Article 5 of the 1960 U.S.-Japan treaty. 不过当记者再追问为什么美国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纽南就不再回应。中日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应外长杨洁篪的邀请，会在9月4号至5号访问中国，两人会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国家领导人亦都会同希拉里会晤，预料中日就钓鱼岛的主权争拗和南海领土主权的纠纷会是讨论的重点。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和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瑞安担任正副总统候选人，挑战民主党争取连任的奥巴马和拜登。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罗姆尼和奥巴马的支持率非常接近。日本传媒引述中国公安指涉嫌拦截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和抢走插在车上日本国旗的男子已经被警方扣押，但就未清楚警方扣押的人数，而警方正调查疑犯的犯案动机。日本驻华大使馆就说还未收到任何有关的消息。港股是高开，

原来要避免避雷击中，第一招是要懂得听声。如果见到闪电之后隔了三秒以上才听到雷声的话，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距离雷电带仲危很远。而相反，见到闪电在一秒之内听到雷声的话，即是身处雷电带打击范围之内。在这个时候不可以高举雨遮，要微微平放，因为好像尖长的雨遮这类的物体都是可以成为被雷击中的目标的。而另外，手机这类的金属物品是属于良好的导电体，最好收在衫袋里面，不要拿出来啊。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其实发梦就冇咁早，我就唔喺度发紧啲咩特首嘅春秋大梦。不过有听众 点唱系嘛吓？ 你哋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闹梁振英噶？可唔可以献啲计俾佢？我就系咁以小事牛刀啫，嗱好简单。 随口都讲到咁多样啊！ 都有听众讲到，咁如果阿爷嗱，所谓阿爷啦，即系中央政府要你立啲恶法。啊、包括国民教育啊，23条 ， 你做特首点搞啊？如果当你嘅立法会同埋个特首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有市民嘅授权嘅，你就唔使担心咯。 系咯，你真系可以履行呢个宪政责任噶噃吓。 我哋而家担心就因为呢个政府冇公信力，冇市民授权啊嘛。呢、這个唔系问题嚟噶啦。交通我哋讲多句啦，当你解决咗呢啲交通费嘅问题嘅时候咧，你变咗就唔会有恶性竞争咧，亦都可以咧。 系 啊。有环保嘅功效嘅， 喺闹市就唔会见到呢个一架巴士接一架巴士，唉，真系。 另外一样嘢，电力供应嘅问题，好简单嘅啫，就开放嘅电网咯。 系， 即系呢个政府就要行开放噶啦。啊，开放嘅电网就系所有人都可以，你可以喺唔同嘅公司买电。 嗯。 啊，其实电网可以开放 嘅。 系。啊，煤气嗰啲梗系要啦，我哋唔使讲啦。你问我就开放晒，即系总之打倒晒所有啲垄断啦，就唔应该香港有垄断 嘅。哇，呢个系翻天覆地喎，呢个真系啊。 嗱，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嘅，点解区议会要改组咧？就将佢同立法会嘅大区联合啊。 嗯。 即系譬如而家有得五个选区嘅，咪五个所谓地区区议会咯。咁嗰啲区议员嘅代表性大咗啦。啊，咁佢就唔会淨係睇住嗰一忽地。 係喽，得嗰几栋楼係咪 几栋楼嘅利益去讲㗎嘛。就呢度要起天桥嘛，个个起天桥呢、這个。 呢度加个巴士站又唔减得。唉， 得巴士又唔可以啦。呢个就係解决问题。不过当然本人正在讲嘅全部都系春秋大梦。一人一票选特首呢最快喺2017年。但问题如果梁振英今次喺个立法会选举嗰度，如果我哋反对派或者我哋民主派攞唔到关键嘅24票，我话俾你听，2017年嗰个所谓一人一票选特首，就好似香港小姐一人一票TVB 搞嗰个咁样噶啦， 示范咗啦 就俾三件你拣，跟住咧原来冇得拣嘅，最尾都系阴点嘅。咁啊，讲完啦。嗱，所以点解我喺呢度话所有支持民主嘅选民？一定要 投反对票， 投反对党嘅一票， 反对党票吓， 或者反对派嘅一票，一席不能少。唔好以为呢度少一席，你唔俾我嗰度有啊，边度一搏嘅啫，冇得搏嘅。一席不能少，嗱，起码有咁多所谓自己或者总之系反对派嘅，你咪去选你自己想选嘅人咯，就唔喺度搞嗰样咩白票嗰啲咁嘅嘢啦。你唔中意我都系咁讲噶啦，啊！因为如果唔系咧，喺2017年，你想一人一票选特首有，好似选可可小姐咁咯，终于烂尾收场。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啊，有个听众嘅，呢位听众咧就是、我哋嘅其中一个支持者嚟嘅，就系、是、搞呢、這个 阿 Mark 咧，我哋会联络佢吓，系而家打紧电话联络佢。 还声于民关注组嘅 Mark 咧，佢啊想加入讨论，但系咧就喺4:55嘅时候咧，我哋就约咗食环处嘅高级总监李家企啊，讲讲啲骨灰庵供应嘅问题，因为 有几万个推出，好似好多咁啊， 6亿3千万，哇，同做 DBC 一样咁多钱啊！兴建嘅和合石新庵场啊， 就啱啱上个月落成啦，就提供超过43,000个庵位嘅。 但我睇个电视个画面咧，喂，好细喎，真系个位真系。 啊，咁所以一阵间咧就希望咧，即系我哋除咗关注啊呢、這个啊政事之外咧，民生嘢我哋当然关注啦。嗱、而家争取时间啦，电话旁边咧有 DBC 把声留住嘅自发运动嘅召集人，即系幕后黑手啦 ，Mark Chan。早晨， 阿 Mark， 早晨， 早晨， 我嗰日见过，我嗰日见到你，我终于吓， 系啊，系啊，系啊， 多谢你啊！ 大芬，你唔好话我哋陌生人啦，其实我哋听咗你节目好多年噶啦，我哋当咗你系我哋自己屋企人一样。 多谢你，多谢你，唉，你屋企整把咁嘈嘅声喺度， 咁嘈吵啊，最拆声啲 嘅噪音嚟 嘅。冇啊，嗱，其实咧，我想呼吁一下，其实你今朝呼吁咗，咁但我想补充少少嘢啦。嗱、第一就系今日嘅6:00至9:00，我哋会喺将军澳坑口地铁站继续有我哋嘅签名会同埋一人一信运动嘅。 嗯。 第二呢就是今我哋星期五晚呢就会有一个祝歌晚会啦。咁今朝我听到大班讲就唔明点解我哋要呼吁啲人。 唔系讲少嘅啫，你知我啊系。噏不出嚟噏㗎啦。 係老婆点解着白色衫啊嘛。 呼吁一下，因为其实就即係嗰啲唔负责任嗰啲股东呢即曾经讲过就话喂除非有白武士出嚟呢先至可以搞到 啲事。即係每一位都系白武士。 是啊，這個其實有一個象徵意義啦，我希望即係每位支持 DBC 的市民聽眾呢都可以。 我唔可以搵班人扮白武士得唔得攞把劍啊穿曬盔甲啊。 大班我哋啲資源好有限嘅。我自己本身呢我從來都未參加嗰啲社會運動啊亦都未帶領過任何社會運動。其實今次其實都係亂衝亂撞即係好彩我哋背後有一大班義工呢即係對我嘅信任呢咁即係都支持我哋呢啲咁嘅運動啦。咁另外其實我想呼吁多一样嘢嘅，其实就话，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喺资源上边咧，都未敢肯定啊，到期时嘅嗰个广播会系点样样。咁咧，我哋其实都呼吁咧，啲听众咧，当晚咧，如果真系参加嘅话，可以带埋佢哋嗰个数码收音机出嚟。嗱、第一就话，如果真系话，嗰个广播可能即系未必系做得咁好嘅时候，大家可以现场即刻开个数码收音机去听翻个现场直播。另外咧，亦都希望有个意义咧，就系话我哋。都要帶埋個數碼收音機出嚟抗爭。個數碼收音機，我哋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歷史。我哋呢個數碼收音機，我哋要佢繼續去為我哋發聲。我哋希望做到呢一個嘅象徵意義咯。咁我都呼籲翻啲聽眾同埋市民，如果當晚參加嘅話，除咗隻白色衫，可以帶埋個數碼收音機出嚟。 嗯， 好多謝麥哥啊！無言感激啊，一句講曬啦，我都唔識講，好嘢唔識講，多謝你啊！ 咁啊，補場啦嚇，咁啊，響見阿麥著件白衫啦嚇。啊、又或者好似大班话斋，睇下点样可以形象化一个白武士嗰样嘢吓，呢、這个创意嘅挑战呢、這个系。 李柱明咪白武士咯， 白头发系嘛？ 咁我哋而家咧就阿辉哥打电话俾食环署呢个高级总监李嘉琪啦，我哋都要做一下一啲民生嘅嘢嘅，即系唔系净系。 唉，香港咪就剩啦，就话即系我哋住又辛苦吓、啊，拜拜啦，临走时候都冇 叫做咧、在生嘅时候就冇瓦遮头死咗咧，就无葬身之地。 阴公啫， 呢个就香港人嘅悲哀，你明唔明啊？呢啲咁呢啲咁嘅政府，其实我觉得呢啲政府咧，其实应该咧自己照下镜，吓、啊、真系望下，喂，究竟点解会搞到香港今时今日咁嘅情形嘅？啊，点会啊？曾经被全世界都认为我哋嘅公屋政策、资助房屋政策咧，搞得好好嘅。搞到今时今日变咗咁嘅模样，个个人走去住劏房。以前我哋就话农屋系我哋香港人嘅耻辱。 嗯， 今时今日，我哋政府里边负责房屋发展嘅部长就靠做劏房发达嘅。 嗯， 啊，你话呢个仲成世界嘅？ 而且咧，如果媒介唔系揭发咗佢咧，可能佢继续仲想喺度捞油水嘅，用嗰种形式啊。 呢啲人咧就叫无耻。啊！我都唔知佢几时先至肯落台嘅。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因为电台不是一个人的，就算摸大班好摸边个都好呢，最紧要个电台呢一定要继往开来。 你要在这里为我们去看住个场。 郑生你不用伤感，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是支持着你的。 有个网民说我们打上来是做会的。我们不是做会的，我们等了大班开咪好耐的了。为什么啊 ?DBC 是用一个字的，就是个真的。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8，我哋电话旁边有食环署高级总监李家琪先生嘅，早晨啊，李 Sir。 早晨，李 家。早晨啊，郑大班，早晨。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我哋政府用咗6亿3000万兴建嘅和合石新庵场嘅情况啊？ 好啊，大班啊，我或者我借呢个机会咧，同各位 宣传一下，系啊， 系啦，就系我哋喺呢个和合石桥头路呢个灵灰安置所咧，就系喺2009年7月咧，获得呢个立法会嘅拨款6亿2950万咧，就兴建啦。咁、那个 我有份，我有份支持噶。2007年 我 有份支持。 维持咗喺个建筑系2年多之后咧，就正式咧就系喺2012年嘅七月尾咧，就由建筑署交俾我哋。食环署咧负责日后嘅管理工作啦，咁我哋亦都系将呢个场里边嘅43710个嘅灵灰龛位咧就安排紧最后嗰个准备嘅配售嘅工作。咁我哋寻日亦都出咗呢个新闻稿咧，就系话我哋会喺呢一个9月3号至到10月3号咧，就分三个阶段咧，就将呢40000几个龛位咧就系配售俾呢个市民公开接受佢哋嘅申请嘅。 嗱，李 Sir， 嗱，我帮你讲讲啦。 好啊， 即系总共咧就有43000个龛位啦。 冇错。 室外嘅8400个。 冇错。 室内嘅35310个。 冇错。 类型咧，所谓大型嘅龛位咧，就可以装4个骨灰龛。 冇错。 嗰度咧就得330个嘅啫。 系。 其他就系标准位，咁标准位就可以放2个骨灰龛嘅。 系。 咁大型骨灰龛售价咧就4000蚊。 冇错。 标准位咧就每个3000蚊， 系 配售情况咧就分开三个阶段，咁第一个阶段配售期咧 一个月， 好快啦，下个礼拜就开始噶啦， 3号 为期一个月，分别提供第一期咧，即系好似卖啲流花咁，不过啲现楼嚟嘅，10072个， 冇错， 标准位同埋110个大型位， 系， 咁啊11月8号嘅电脑抽签， 冇错， 申请方法系点咧？就持有先人嘅领取骨灰许可证， 系， 或者火葬证明书， 冇错， 就可以喺食环署嘅网页啦、，fehd.gov.hk 啦， 系， 或者传真。去到食环署港岛或者九龙坟场同埋火葬场办事处，索取呢个递交申请表得嘅。 冇错，都系。 啊，咁另外你仲有个热线电话嘅，就2304-8906。 冇错。 咁同阶段配售咧，又有食环署钻石山骨灰龛场 呢、這个平啲啊， 新加建龛位560个， 系 啊，呢个市区嘅， 系冇错， 每个2800蚊嘅啫，都系同时接受申请噶啦， 冇错冇错。 嗱，咁嗰个系一样嘢冇咧，就系传真嗰度，你好似冇讲传真号码喎。 嗱，就咁样样，或者呢度我补充少少啦。其实头先阿大班你所讲嗰个查询热线咧，2304-8906呢个电话咧，只要市民打呢个电话入去咧，按因为呢个系电话语音呢个服务嚟， 即系可以传真 啦。个市民打咗入去之后咧，揿个二字咧就可以索取呢个表，喺9月3号开始就可以通行噶啦。呢个 阿 Sir 嗱，好清楚你所有讲嘢，我净系一样嘢唔明 嘅。 系，而家你起咗43000个龛位，咁而家有20000人咧就轮候紧。 嗯， 咁点解唔一次过配咗俾呢20000人？咁咪即刻全部上楼咯？ 或者我想 全部落地啦，我哋唔好讲上楼，不上天堂都啱嘅，全部上楼啦。 嗱，或者我 呢 个 我就真 系 唔明 啦， 啊，真系好唔明。 嗱，咁其实我哋呢二万几个轮候紧咧，其实系其实佢系轮候紧一啲重用嘅龛位嘅。咁呢个安排咧，其实咧佢就系我哋喺其他灵灰安置所里边有啲重用嘅龛位拎出嚟咧，就俾市民咧就公开，就系俾佢哋去排队去认购嘅。咁但系咧佢哋揀的時候他們是每一個場，譬如假設他是心儀在這個鑽石山靈灰安置所，他就在鑽石山靈灰安置所那裡排隊的，即不知他就跟我們說他就是只是在鑽石山那裡他們會有興趣的。 我知道，那現在可能會改變， 但是因為兩樣東西我都明白的，我明白的意思就是這二萬幾個他就揀了樓的了， 他 就在排隊停的， 沒錯， 但問題就是因為沒有人知道有新東 西， 因為你現在突然有新東西，可能很多人都想轉的嘛，咁亦都可能好多人唔轉，我同意嘅。咁但點解唔可以畀個優先權佢哋呢？ 嗱，我哋今次咧，其實咧，我哋都明白咗呢樣嘢咧，因為而家我哋公眾靈灰龛位嗰、那個係喺09年配售完之後咧，係今次再推出咧，咁所以為咗公平公正嗰方面咧，咁我哋咧就係、是就會係公開配售俾有需要嘅市民去用。 咁點解你哋覺得唔公平咧？我已經即係等於排緊隊上公屋，你突然間起到新嘅公屋，雖然我想住彩虹村，咁而家知道哇，原來喺呢個鑽石山起咗新公屋，我幾大都去嗰度啦。嗱，咁屋宇署即係房署都有啲。六表白表嗰啲咁嘅嘢噶，咁点解你唔嗱？我真系觉得应该考虑下优先俾佢哋。 嗱，就因为最主要咧，其实咧，佢当时同我哋表示佢去， 但我都话当时佢唔知道你有新楼起啊嘛。 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我哋喺配售嗰方面咧，咁我哋系都做咗一样功夫嘅，就系、是、话我哋咧系喺我哋特别都会派信俾佢通知佢哋咧，我哋有呢一个新嘅龛位去抽签，咁所以咧就要俾佢哋咧就系、是通知佢哋咧，佢哋可以再如果对呢个和合石坟场真系有兴趣。去嘅时候咧，就呢个灵灰安置所有兴趣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咧就系递交申请啦，咁样 即系佢都要去抽，但系就冇优先啦，系嘛？ 你即系话俾我听，呢度 V I P 客，我开咗间新酒楼，通知你我有新铺头开嚟试菜咁嘅啫，但系冇优先噶，你都系订位噶。 因为 佢呢个真系唔系几公道，不过你都系决定咗噶啦，即系我即系反映咗，即系我作为一个市民，就我就觉得系唔公道。 明白。 不过究竟有冇？咁多人死先，其实 喂， 会唔会 有三万人到嘅？ 唔系呢二万人咧，其实如果去申请你嗰四万个位，其实你估有几多人你可以满足到咧？二万人里边？ 這個我們都很難估計，始終都是我們是用一個抽籤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以回我們被用 回，如果你沒有人申請就個個都先到先得， 或者 我只能夠看回過往我們曾經配售的經驗，我們在09年是配售鑽石山靈灰安置所的 18,000 多個靈灰金位的時候，當時我們收到 22,000 個申請表，最後呢就是說所有這20,000多個申請人呢，我們都是邀請到他去揀位的，當中呢因為在揀位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有部分市民呢是在揀过程的，他改变临时改变了一个意见，他就决定去不揀那些位置。所以呢在上一次那个配售的经验给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所有申请人呢都是被我们邀请到去，即是如愿地去揀到那些灵灰龛位的。 哦，即是你不担心的。 是 没错。那你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放心一点啦。是。那看看其实呢，如果你说给我去我哋即係一般知識啦，即係我哋都係我哋啲叫 layman 啦，即係我哋唔係專家，你係專家啦，就梗係話喂有二萬幾人排隊，俾咗佢哋先，咁跟住就解決咗個問題啊嘛。喂，其實我都想問啊，點解會有？排队嗰啲，你话嗰啲叫做剩余龛位，系点会有空位走出嚟嘅咧？ 嗱，即系点解咧？嗱，我哋嗰啲灵灰安置所大部分都已经系卖咗出去，咁但系当期间咧，就有啲市民可能因为移民嘅问题啊，或者佢自己本身嘅问题，可能将啲骨灰 龛 摆咗入去嘅，佢就佢迁嚟咗，佢搬咗去， 即系骨灰也移民， 系啦，佢走咗，咁就腾出咗啲空位，咁 多唔多嘅咧？搬嗰个流失率系几多嘅？ 嗱，而家我哋睇到我哋嗰、那个。数目咧就系话，而家我哋系有大约系200个到呢啲咁嘅位咧，就系、是、拎，即系有出嚟咧。咁 即系唔系好多嘅啫， 唔系好多，好少。 喂，200个有20,000人排队，即系。 1% 嘅啫。 系啊，通常而家我哋睇翻个案记录咧，佢 咁所以我觉得呢二万人， 好视乎个场地嘅情况咧，咁我哋就需要佢轮候时间咧，但系都要廿几个月至到五十几个月都有嘅，都系咁样嘅吓。 咁我谂呢二万几人，好多人都会申请嘅，咁讲就 都系有机会嘅，系系冇错。 哇，多谢你、 啊。你相信啲人系呢啲位系唔够噶嗱，每一年咧业界就话有四万人去系即系离世啦。咁嗱，你加上你有两万个人轮紧，之后成而家你都争紧六万个位嘅。咁你做每一年有四万个， 纯粹系用呢一个公营骨灰庵咧，你可以咁讲。但系其实喺市面上年年都会有啲私营嘅骨灰啊，即系 宗 教 团 体嗰啲灵灰庵咪都可以申请嘅。 又仲有其他办法嘅， 系啦，冇错，系啦。 不过都始终都系唔够 嘅 呢个， 够啊， 系啦， 好啦，咁仲有咩新嘅骨灰庵计划中啊？ 其实呢，如果我哋嗰个新嘅骨灰庵，其实我諗大班你哋都清楚知道，我哋食卫局嗰方面呢就係喺十八区呢就 唔系咗廿四区。嗰时阿曾生话一 周一恶话 区 区位㗎嘛。 区区一区区有骨灰庵㗎嘛。 係啦係啦，咁我哋喺十八区里面已经物色咗廿四幅嘅选址呢。 咁会有几多个位提供 嘅啫。而家其实呢啲咁样嘅位置呢，咁我哋就係其实即係做緊一个可行性嘅研究。咁同埋呢陆续系征询紧区议会嘅意见。 咁咪大王问清区议会。唔该你过隔篱啦， 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尽量就系同区议会嗰边多啲沟通。 喂，如果得嘅有几多个位 咧？ 大 约嗱，譬如讲我手头上我知道咗嘅咧，就系话咧，就系话我哋喺和合石，其实除咗寻日讲嗰个灵灰安置所，即系桥头路嗰边之外咧，咁我哋和合石坟场里边咧，而家亦都有一个计划咧，亦都咨询咗呢个北区区议会咧，初步咧原则上佢哋都同意嘅。咁我哋咧就而家就做紧啲技术性嘅研究啦，咁嗰度嗰个骨灰庵场咧，如果系最后落实嘅时候咧，就会大约都会提供另外四万个骨灰庵位嘅。 好啦，咁多谢你啊，李生啊， 好多谢晒郑大班 ，OK， 多 謝好，拜拜， 多谢你。 如果我做，我系梁振英咧，讲多句，嗱，我哋选举嗰阵时咧，就个个都关心嗰啲大肚婆啦，即系人人有床位啦， 嗯， 啲特首应该讲多句， 系。 人人有骨灰龛，一人一个骨灰龛，啊，安港永久居民一人一个骨灰龛，咁啊解决个问题，一人一间屋一个骨灰龛， 即系生就照顾到，死都照顾埋。 咁梗系啦，政府就要做呢样嘢噶嘛， 要尊重翻啲先人先得噶嘛， 所以有人话我共产党就系噶，你由出世去到死嗰日，你都要照顾噶嘛。 系， 我仲有样嘢冇讲噶，仲要收购埋所有啲海底隧道啊， 系， 所以全香港嘅交通咧。一定要系由公营住嘅，因为交通咧系一种服务嚟嘅，唔系好似香港而家模式咧用者自付嘅，咁变咗系咧啲市民咧系交紧呢个交通嘅间接税嘅， 系，因为交通方便系可以创造好多经济机会嘅，真系吓， 可以刺激经济，呢样嘢因为嗰啲人唔识嘅咋，日本啊喺金融风暴嗰阵试过啊，所有啲套啊，即系嗰啲收费公路啊。减一半咋，半价咋，令到个刺激咗经济效果系好大嘅。 系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又发完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